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今日是2023年8月28号，今日是农历7月13的。现在大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现在是6点09分，这半个钟 Ficky 都会陪着大家起身翻工啦。 晨光每日一格， 之前咧同大家讲过咧，正能量嘅人咧系会有几个特点嘅，唔记得大家记唔记得咧？第一个系善良大方啦，之后咧就分享咗会经常做正面嘅自我对话，而之后咧就系今日讲嘅充满活力。活力呢一样嘢咧，唔系年青人咧先至拥有嘅，无论几多岁都应该对我哋嘅生命系充满活力。而充满活力嘅人咧，佢哋多数都会喺朝头早嘅时候有个早晨仪式嘅。乜嘢系早晨仪式呢？好简单，无论系简单做个早餐啦，定系或者晨跑啊，乜都得。只要选择在朝头早做一件容易达成的自己又喜欢的事，能够可以激发我们的身心，为一整日带来目的感和满足感的。我就会选择起身出门口上班之前喝一杯暖水，还要喝到咕咕声的，那就是为我新的一日补补水，充满力量了。唔知你又会选择做啲乜嘢开始新嘅一日呢？会唔会就係打开个收音机听住晨光第一线呢？ 我很快乐才更加想你鼓掌，似欢乐中大家都唱，渴望更响那种分享，闭上嘴，喉咙亦寂寞痕痒。 Thank you. 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大家听完 Twins 嘅一支棒兴奋，会唔会今日都好有动力、好有活力呢？嗱，今日打开报纸咧，都见到有充满活力嘅报道噃。今个夏天有中学举办咗一个日本富士山登山嘅游学团，佢哋会去攀登高3776米嘅日本最高峰嘅富士山啊！原来呢一个嘅富士山游学团咧，系喺2019年开始策划噶咯。不过疫情咧，就令到个计划一再延期，到到今年咧先至可以实现得到。而个计划咧就包括咗一级嘅山艺游旅游嘅日语课程啦。咁原来咧，中学生佢哋咧要喺今年嘅年初要完成咗两项嘅课程之后，又要通过面试，先至可以咧加入到呢一个游学团去行富士山噶。咁总共咧就有20多位嘅中学生去参加嘅，而且为到令到佢哋可以安全啲咧，学校都聘请咗2位嘅日本嘅登山向导。咁报道咧就话啦，行山嗰阵时咧，其实有啲同学咧都行得比较慢啦，有几位嘅女同学咧仲面色有啲苍白添，但系导师就分享。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放弃，最多都是说要啊，可不可以唞一唞啊。而同学仔他们都很互相合作的，又有互相照顾的，走得快的同学仔就会等埋走得慢的同学仔，而状态好一点的同学仔又会照顾身体不舒服的同学仔。不过咧，因为天气嘅变化啦，而且有啲同学不适啊，所以咧，日本嘅登山导向咧，佢都建议啦，啊，不如分批行事啦。如果身体许可嘅话，身体状况 OK 嘅就可以攻顶；如果唔舒服嘅咧，就留喺山屋嗰度休息啦。大家估下最后同学仔嘅决定系点？一班20人嘅同学仔最后决定咗，如果要登上山顶，就一齐登。如果要落山嘅就一齐落，唔会分开。所以佢哋最后决定咗落山。最后咧，佢哋虽然只可以抵达到海拔3200米啊，但系一班嘅同学仔就可以从中学习得到，会考虑下其他人嘅感受，而唔系自己上攻顶就要上去。佢哋学多咗嘅反而系同理心。陪伴同埋团队精神，而呢啲先至系游学团入面真真正正嘅体验同埋学习。相信呢班同学仔咧，共患难之后，除咗学到以上嘅嘢，仲拥有一班得来不易嘅友谊啊！ Make a wish, yeah, in 17 seconds. Make a wish, yeah, for your intention.问我看着你再笑过60秒，脸颊断角结了，回头6秒，胃动心加1秒，几多章节未发表。静静看树荫漫遍过了6秒，在这别致室静静留10秒，人生寂寥，全然冲开靠1秒，微妙17秒，小思绪在。 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一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嘅。而家咧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去到7点钟，大家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啦。嗱，咁啱啱咧就分享完香港中学生登上呢一个富士山啊，咁咧今日仲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就系现年50岁嘅日本男士嘅传奇，佢咧就叫做泽边芳明。咁佢喺1992年嘅时候读紧大学嘅时候咧，因为揸电单车唔小心就遇上意外，意外咧就导致到咧佢嘅颈椎啦受损，身体咧就因为瘫痪行唔到啦，咁所以自此咧就要坐轮椅生活。经历咗2年半嘅康复训练之后咧，佢翻大学，不过就唔系读原本读嘅嘢，反而咧佢系修读程式编写。佢就话啦，当年嘅意外咧，其实系改变咗佢嘅人生嘅。佢话如果冇发生嗰件事，可能咧佢就只会系一个普通嘅上班族啦。但系正正因为互联网嘅出现，令到佢喺受伤之后喺互联网上面揾到人生嘅方向。佢话因为网络令到佢嘅思想有好大嘅自由，可以同呢个世界作为沟通。所以佢希望藉住科技工作，可以同样俾人有自由同埋色彩嘅世界。佢凭住无比嘅毅力，开拓咗个人嘅科技制作公司嘅事业，而且仲曾经担任咗东京奥运同埋残奥会嘅顾问添。佢就话啦，希望可以用科技嚟到去改善伤残人士嘅生活，甚至系将创意融入艺术嘅领域当中。其实咧，好多呢一啲嘅传奇人物喺我哋身边嘅，唔单止系泽边芳明，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其实无论系大大小小嘅唔开心啦，亦或系可能系佢看似好不幸嘅，有人咧可能会将自己嘅不幸会终日埋怨，甚至会对呢个世界、对自己嘅人生失去希望。但系同样，有人会将不幸转化为幸运，一样靠住自己双手、自己嘅努力去改变现状。纵使大家睇起上嚟啊，好似系一啲唔好嘅嘢，但系只要佢相信佢可以，佢可以改变，然后再继续实践出去，咁佢嘅人生嘅路就会变得不再一样啦。啱嘅，人生嘅路咧唔单止一条，唔单止系得 A 啦、B 啦或者 C， 其实仲可以有好多条路俾大家去选择噶。 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碰，清洁全无分别。 素，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已伤。Give you all my love. Yeah,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泪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眼睁照镜目 ，Yes I know, I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隔绝烦恼。我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早上嘅6:29先听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宣布，为了活跃资本市场和提振投资者信心，今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征收，税率由目前的0.1%下调到0.05%，是2008年以来首次调低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国证监会亦宣布将降低买入证券的融资保证金比例，由100%降低至80%，下个月8日收市后实施。另外，中证监亦宣布规范股份减持行为，以及优化 IPO 和再融资监管安排。 財資市場人士溫鋼成形容中央今次是重手出招，相信對內地投資者和股市都會有正面作用，並增加成交量。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抵達北京，展開一連四日的訪華行程。美國駐華大使白恩斯和中國商務部美大司司長林峰到場接機。雷蒙多將在北京和中方官員舉行雙邊會談，之後將會前往上海。他訪華期間亦會同美國商界代表會面。雷蒙多在出發前表示，此行是要促進健康的競爭，一個在公平環境中遵守規則的競爭。他希望找到可以採取行動的具體步驟，推動美中商業關係向前發展。雷蒙多又提到中國最近放寬團體赴美旅遊的限制，指會和中方討論促進中國民眾赴美旅遊的問題。香港海關和澳洲執法機關採取聯合行動，拘捕四名男子，懷疑他們同一宗1.7亿元大型海路販運冰毒案件有關。香港海關今天舉行記者會，總結案件和行動詳情。香港海關上月12日在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檢獲大約240公斤懷疑冰毒，估計市值大約1.7亿元。經深入調查和情報分析後，與澳洲執法機關展開監控遞送行動，並在今個月23至25日在香港和澳洲悉尼分別拘捕三名和一名懷疑涉案男子。醫管局公布藥物送遞服務今日起擴展到新界西醫院聯網，除了長洲醫院的專科門診之外，所有聯網的專科門診都可以提供有關服務。所有專科門診的合適病人都可以在診症後選擇送遞藥物到家中或者指定本港地點，節省輪候攞藥時間。醫管局說，藥物送遞服務推出以來，已經有超過1300名專科門診病人使用過服務。醫管局亦鼓勵病人同時選擇藥劑師用藥指導服務，藥劑師會致電或者透過視像方式聯絡病人，提供要他用藥指導並解答用藥疑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驟雨較多，漸轉吹東北風，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日間乾燥。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朝早嘅7点。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广东广西节目的马鼎盛。讲到我们的缘分，就是多谢香港电台看中我学历史出身，度身订造广东广西之港股港金招牌。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6:37，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望一望出边28度，咁啊雷暴警告嘣嘣嘣咁啊继续生效啦，咁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7点钟嘅，咁啊希望咧就快啲走啦，啲雷暴咁冇即系唔好阻住大家咧翻工啊咁样，咁啊有啲同学仔其实都系翻学噶啦吓，咁啊唔系话即系纯粹今日1号先嘅。你幼稚園都翻學啦，今日有啲可能要翻去備課啦，準備新嘅課堂啦咁樣。好啦，今日直播室入面呢，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其實啊 Vicky 都當然繼續喺度啦。早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你做乜突然间讲英文嘅你？ 醒一醒咯，系咪？有啲嘢转变下。 喂，有啲嘢要醒一醒喎，真系。点解咧？因为其实啱啱早两日咧，咁喺欧洲嗰度咧，咁有啲我觉得都几古怪嘅事情发生咗。咁系咩嚟嘅咧？唔知阿 Vicky 有冇听过尼斯湖水怪？ 我有啊，我知啊。 你就想你知单啊，你都知啦。 系啊， 呢单咧都古惑噶啦。其实第一尼斯湖水怪咧，就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啦。咁有好多唔同嘅 documentary 咧，其实都曾经围绕住尼斯湖水怪咧，就做过好多唔同嘅特辑嘅。咁有人咧。曾經即係當然佢數翻以前就係因為話有人見到隻水怪咁樣啦，跟住就喺度浮下浮下，跟住就影咗張相咁。咁其實有唔少人咧喺以前咧都曾經用一啲現有嘅工具，木箱啊，嗰啲普通嗰啲水管啊，就做咗尼斯湖嗰個影。然后呢就扮影相咁样，然后佢哋就话返自己嗱，我只不过呢系一张假嘅相，就俾人睇返我用咗啲乜嘢嘅工具去到扮呢个尼斯湖水怪。咁所以呢啲嘅声音呢就直指啦，其实根本就唔存在啦尼斯湖水怪。咁今次呢一个呢就系喺英国吓，咁声称系历嚟最大规模嘅一个寻找尼斯湖水怪嘅行动。咁佢哋更加呢就即系喺26和27日啦，咁应该啱啱都就快完结噶啦。 系， 因为计翻嗰个标准时间啦，好啦。咁佢哋咧就揾咗200名嘅志愿者去做咩咧？咁啊一齐咧就去到观察呢一个嘅尼斯湖。两日嘅时间观察尼斯湖，好啦。咁啊揾呢个尼斯湖嘅时候咧，除咗用而家最中意用嘅无人机之外啦，连埋呢个水底摄影机啦、红外线摄录机啦，全部都出动， 用晒啲新科技嘅嘢。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仲有啲咩水底探测器啊，咩听声音嗰啲咧，揾晒噶啦。咁你话有冇啲声器揾唔揾到咧？到而家都冇乜新闻，你就知啦。如果有嘅话，仲唔大锣大鼓喺度又讲呢样讲嗰样咩？咁即系得个吉。 应该唔系啦。不过咧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咧。反而你唔好去探究佢真定假、反而真係当佢一个传说。係啦，我觉得咁样有个神秘感仲得。 有啲人咁讲嘅，坚持话有尼斯湖水怪嗰啲人呢就话佢可能游开咗啊，走咗啊。 去咗第二边玩啊。 我希望我冇记错啊，尼斯湖好似係一个咸水湖嚟嘅。我唔记得。係啦。咁但係会唔会游咗出去其他地方呢，咁我唔知啦。咁有啲人又话佢有㗎，其实有，不过佢死咗咁样。有好多讲法嘅， 得一隻咁 神又系你，鬼又系你咁样。咁你得一隻嘅，咁即系难搞啦。咁你得一隻，即系直啲讲就死咗就死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好似嗰啲咩白犀牛嗰啲咧，咁你得翻只雄性喺度，啲雌性就走晒啦。咁你都可知到佢系会走埋就冇噶啦。咁样即系除非有啲新嘅技术啦，即系而家有啲叫做攞即系叫基因复制嗰啲啦。咁嗰啲就太深奥嘅问题就唔讲。咁但系呢个咧。 尼斯湖水怪咧，嗱，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其实我唔相信有嘅。嗱，不过咧，我反而咧就相信，因为尼斯湖咧，佢个水深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咁深，即系唔系一个海嚟嘅， 嗯， 唔系一个海嚟嘅。咁，但系如果你问我相唔相信有水怪？讲紧嗰啲水怪系，例如喺生活喺1000米以下嗰啲，譬如咩大型章鱼啊嗰啲咧，咪耐唔耐浮上嚟嘅？咁你嗰啲真系见到佢浮上嚟啊嘛？ 嗰啲我信， 嗰啲我信，嗰啲我好信添啊！所以其实咧，欺山莫欺水，我好怕即系潜水嘅，因为我对于海嘅认识咧，我觉得人类对海嘅认识其实 太少， 唔会比对于宇宙咧系多噶吓。咁，所以咧。海又有咁大嘅壓力啊，同埋咁多未知嘅嘢喺度咧，所以我自己都幾怕潛水嘅。我自己係我都唔怕講，我好驚潛水嘅。好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遇到呢啲情況咧，咁啊睇下啊潛水喎，潛落去喎，我就唔敢啊留翻俾啲人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咩大型章魚啊，嗰啲好巨型嗰啲魚咧，我就覺得會有嘅。 即係如果即係真係有嘢喺我眼前嘅，我都會信嘅。但係如果呢啲反而我真係覺得當佢神話咁樣就算啦。 係咯，係咯。咁佢都促進咗當地嘅經濟，都幾十年啦。 係啊，有佢嗰、那個像喺度㗎。係 啊，係 啊，我知啊。所以如果真係有尼斯湖嘅話，佢都不枉此生㗎啦。 系啊，好犀利噶！ 佢都好叻仔噶啦，你见我有个像啊？ 可能好叻女咧， 可能都好叻女，系啦。我自己都冇个像啦，系咪？ 李生又整翻个俾你 吓，咁紧要？好似咩？ 小白象， 好似阿仙奴嗰啲摆个亨利喺度咁样， 摆喺我哋个我哋嘅直播室里面。 系啦，都有趣啊！咁呢啲尼斯湖水怪，如果有嘅话，放心啦，唔使我讲，大家睇新闻都会睇到噶啦吓。咁啊，暂时都冇乜声气，咁啊，继续等佢睇下。慢啲发酵啦。早上嘅6:4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32度噶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雷暴警告咧暂时有效至到早上嘅7点钟。啊，相对湿度85%嘅早上啊。今日朝头早揾嚟呢首嘅派台歌啊，有两个五喺度。颠沛流离，工人同五月天。 失去中清醒， 如果尼斯湖有喺度，都系呢首歌嘅歌名。 明白你背着我聪明， 有佢哋合唱嘅作品，唯一。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 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如没交心，怎么说明？ 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眼神中飘逸，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 你的不见 嚟到早上嘅6:47啊，今日同大家讲翻啦，雷暴警告延长至到去到早上嘅8:15，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嚟晨光 KOL 嘅环节啦，依然咧有我船仔同大家讲下化妆。咁今次咧就请咗一个新嘅化妆师朋友，升级化妆师阿当。早晨，阿当。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哇，好开心，因为咧我真系好少见男士嘅化妆师嘅。 多嘅多嘅，而家多咗好多。 而家多咗好多，我都知道好多，但系可能平时唔系成日出去化妆咧，就少啲见啦。咁所以今日我就觉得，哇，一定要请教一下你呢一个嘅男士嘅化妆，尤其是身边越嚟越多男性朋友啦。唔系越嚟越多男性朋友，系越嚟越多男性朋友 化妆。 化妆系啦，你有冇话即系有啲？譬如你覺得點樣睇男士化妝呢一樣嘢咧？或者其實而家大家都我覺得都好接受啊。 其實我覺得而家越嚟越多男士化妝，即係越嚟越多男士肯化妝、願意化妝咧。其實我覺得大家普遍都接受緊嘅。 哦， 可能我身邊好多女性朋友，佢話：我男朋友想化遮瑕膏，或者化一啲暗瘡遮暗瘡，畫下眉咁樣。佢好多身邊嘅以前咧係女士朋友問我：我今日個妝點樣啊？咁其實會有啲悶嘅。因為每個女士朋友都話啊，我個妝點啊，我今日個妝點，但係而家越嚟越多話男士都問我，我條眉今日畫成點啊，我遮瑕夠唔夠啊咁樣，係啦。 我其實都幾得意喎，我都有咧，係佢哋仲貪靚過我咯，一日都等一陣。等我補翻個妝先。 要補妝添話出街。 佢哋係會補妝，拎住個水粉係咁。 我見到佢哋日印嗰只係冇色嘅水粉咯，或者紅或者面油紙喺度印。 係面油紙咯。咁如果係你覺得男士都係話簡單啊、清潔為主啦，咁一開頭咧，大家都會忽略一個問題嘅，就係、是、皮膚護理啦。唔知道啊，即可能咧，啲男士係咪連？好似好多人連防曬都唔搽嘅，我都有識一批係話嚇，其實點解要搽防曬啊？咁樣有冇話啲咩哇特別要提佢？哇，你即係防曬呢啲，我覺得男女都要搽嘅。 係， 係啊，係嘛？ 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發覺我而家以前細個唔搽防曬。 哦， 即係我發覺慢慢去到某個年紀啊，我唔講咩幾多歲啦，某個年紀嘅時候咧，某啲位嘅雀斑就會爆出嚟啦。咁所以我教身邊啲朋友，男女都好啦。我發覺我身邊有啲朋友仔，可能16歲、18歲咁樣啲學生，佢話我都唔搽防曬，直接可能化妝底霜之後瞓低，成個化妝步驟佢唔搽防曬。咁雖然當中其實而家好多化妝品入面都有防曬嘅，咁但如果你係outdoor工作或者係keep 住唔補妝咧，我建議真係搽個防曬底先嘅，係啦，因為防曬好重要，因為你過多幾年咧，你發覺啲。斑或色素就會模糊出嚟啦。 係啊， 咁你以後化妝你想真係要好完美嘅底妝地咧，你就要逐點逐點嘅著斑去遮咧，就比較困難。所以防曬好緊要。咁第二樣就我覺得男士同女士一樣嘅，因為男士中油脂分泌比較多咧，油脂分泌比較多嘅時候咧，我覺得係需要一個清潔好緊要，可能卸妝啦，同埋清潔。同埋我發覺男士身邊男士好缺乏一樣嘢就係深層清潔。 系啊，佢哋用清水洗面，我心莫非系自然嘅技術咁樣？但最後尾發唔係啊，其實佢哋係 懶 咯，同埋佢哋有時係唔係好知原來真係要用洗面奶咯。 我覺得男士因為其實油脂分泌多咧，其實我唔係好建議用油性嘅產品嘅，咁可能用啲方狀、泡沫狀啦，或者膏狀嘅洗面產品或者落妝產品就可以啦。因為其實坊間咧有啲洗面係包含落妝嘅。可能洗面膏是已經有落妝成分，但是落底妝嘅啫。但如果女仔你可能一些彩妝成分的產品咧，你係落唔到嘅。 哦，係。 但男士普通可能底妝啊、畫下眉啊、遮下瑕咧，其實普通的洗面含有落妝成分咧，我覺得已經 OK 嘅啦。 哦，夠喎。 夠嘅啦，夠嘅啦，夠。 哦，我仲以為要去到即係可能化慣彩妝。 因為唔係個個人識用落妝油或者係啲油性啲嘅落妝產品用嘅。咁你發覺啲洗完點解咁油嘅仲係咁？ 係因為要再過多層水再捽。 係啦，再捽。 系， 同埋身邊好多男性朋友真係唔識深層清潔嘅。 係，其實深層清潔咁，如果佢哋話使唔使唔知咩 peeling 啊，或者即係敷一下啲泥啊咁樣。 好簡單嚟講啦，有兩款嘅，一種可能係一啲物理或者化學嘅。我覺得最簡單就係我覺得做一個物理嘅磨砂先，即係正常你角質層已經不斷堆積嘅時候，你仲要化妝，仲要油脂，仲要夏天嚟而家，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男士必定要深層清潔嘅。就算你唔使出去做美容院做 facial 都好，你都系需要深层清洁咯。 系，嗯，啱啊！每一个男士其实都唔系女士都要啊，不过但女士比较习惯要保养。咁啱我另外一个 DJ 咧，阿小白咧就问我，叫我问下你，平时男士最惊系咩须根啊？佢话 系， 即系男士须根，佢觉得好难遮，唔知点解遮极都有。你又覺得有咩辦法拆解咧？ 嗱，有兩睇嘅，我發覺有時化妝咧，有啲人可能本身佢流須嘅，佢會用一啲產品咧，令到個須會填滿翻啲，即係畫翻啲須落去， 反而畫翻 落去齊整工整啲嘅。因為本身可能有啲人天生有啲位係須根嘅位置唔完整嘅，你可能我哋會點翻落去，令到望落去越工整完整啲嘅須根咯。咁如果你話要遮咧，其實需要。高遮瑕度的產品，即可能遮瑕膏或者粉底液高遮瑕度的，你才可以 cover 到那個須根的控咯。 哦，咁但你通常 prefer 邊兩種？但係跟翻啊，其實嗰日 prefer 如果你想造型會 man 啲嘅紳士啲型啲咧，我覺得應該補翻須根。 即其實反而都係整齊啊， 整齊整齊乾淨企理就 OK 啦。 咁頭先講開話啊，可能用翻啲高遮瑕度嘅底妝產品啦、有冇話男士應該揀啲乜嘢嘅底妝會好啲咧？ 因為當然。頭先都講啦，乾淨企理啊嘛，咁其實就唔需要太多特別嘅彩妝產品嘅。咁可能如果你喺底妝產品方面我建議用啲霧面啞光嘅產品，因為而家呢幾年都好流行啲霧面嘅粉底液噶嘛。 哦，係啊，係。 咁所以粉底液或者霧面嘅 cushion 即係氣墊粉啦，其實我都覺得男士好啱用嘅。 你覺得譬如粉底液定係話 cushion， 你覺得係好用啲，即係對男士易啲掌握啲咧？ 我覺得。因為本身普通男士正常應該對化妝冇乜認知， 係咯係咯， 係啦，唔係好識嘅時候我建議大家真係用翻啲 cushion， 即係氣墊粉方面啲，因為本身係已經一個盒狀啦，入邊有個 pot 喺度，咁你補妝或者屋企用嘅時候係方便好多嘅。 哦，咁係嘅，我好似唔係第一次，我已經係用 foundation 啦， 因為你女仔咯，你會對化妝嘅所有認知會高啲嘅。 是 可能身邊女士朋友都話化妝應該點樣做啊，可能會研究下呢個技巧嘛。 嗯，咁都啱嘅。咁如果係啱啱開始化妝啦，頭先就講咗底妝啦。另外一樣嘢係，我都覺得好重要就係男士條眉啊。 係。 有冇話咩嘅眉型，即係特別粗啲啊？定係話譬如有好多雜毛嘅咁啊？我識佢自己睇又得唔得？定係按人好似按人幫下手？ 因為我先前睇咗啲問題先，我發覺呢條問題非常之好，因為我發覺咧，我先唔講點樣畫眉，因為其實太多眉型唔同啦。但我覺得男士必定要收咗眉先，因為男女士都係，不過女士都貪靚嘅，可能會收自己收啲公正啲啦。但係男士普遍地係唔收眉噶嘛。但如果假設你想去試下畫眉，幫自己畫眉嘅時候，你一定要收咗眉型先。咁可能出面坊間好多唔同嘅櫃台 counter 啦，或者自己都可以收雜毛先嘅。咁可能好多工具眉鉗啊，或者剃眉刀都可以收到工整嘅眉型先，或者叫身邊嘅女士朋友幫手咯，可能女朋友係啦，媽咪家姐咁樣，係妹妹咁樣幫手收咗眉先。咁你先可以有個完整嘅框咗出嚟，咁你先可以畫眉噶嘛。咁第二樣嘢就係如果本身男士眉型都比較濃密啦，濃密嘅眉型咧可以用眉粉去做嘅。 哦，反而就不是 用 粉狀啲自然粉狀你畫出嚟係冇即係 blur 啲嘅嘛效果，咁所以你濃密嘅眉型咧應該用眉粉去做，就唔好畫啲線條咁出嚟。但相反啦，有啲男士眉型比較稀疏啲嘅，淺色啲嘅望落去，咁你就可以用翻眉筆去畫翻出嚟啦，塑造翻個形狀同埋一啲顏色出嚟啦。 哦，因為眉粉係純粹為咗填翻啲窿窿，可唔可以咁講咧？ 簡易嚟講係嘅。即係如果話眉粉，你都可以畫好工整嘅眉型。但如果假設真係好濃密咧，其實畫眉粉係易上手啲嘅，即係簡單啲、方便啲。 係咪因為眉筆又要慢慢 blur 翻開佢？ 係啦，好多工具，同埋眉筆普遍地咧嘅產品都係深色啲。 係 啦，可能男子一畫嘅時候，邊有兩堂紫菜黐咗喺個眉度，係啦，咁就唔係咁靚啦。 咁係咪話都係跟翻普通個眉型畫翻就得？定係話一字定唔知好似要英氣啲嘢咁樣？ 咁普遍地講啦，眉峰咯，我覺得男仔係需要一個眉峰，係啦，即係個角型係菱角型咧，望落去咧英氣啲 ，man 啲男士啲咯。即係你唔會畫到好似彎月咁樣彎曬上又拋咁樣，係啊，嗰啲女仔咁樣咯。 係有冇話有啲咩建議點樣揾個眉峰啊？ 其實我哋要度啦，我哋正面水平望前面咧，我哋眼珠外邊眼珠啦，對上直線就係我哋嘅眉峰，係啦。 哦，即係直接個眼珠對 上 對上嗰邊， 係啦。 咁大家可以揾個手指指一指自己，係 啦。 係啦，如果見到隻眼珠咁，你度一度埋去，咁啊見到自己個眉峰噶啦。係。咁最後啦，咁一係搽翻個唇膏啦。 係啦。 其實男士有冇搽唇膏嘅咧？要唔要？ 我真係好想答呢個問題，因為我發覺咧。 身邊啲朋友就係話佢本身嘅唇色男士啊，佢話佢唇色比較暗沉， 嗯， 或者係比較淺色， 嗯， 佢話想要我帶佢去買一啲，或者我幫佢買一啲嘅唇妝嘅產品，係貨翻自然嘅唇色。咁我都好建議嘅，因為其實男士咧，我當化咗一個底妝啦，遮咗下，因為黑眼圈啊或者暗瘡印，畫咗條眉啦，有時唇色唔夠，或者比較暗沉，或者係好淺色嘅時候咧，望落去唔夠精神。因為你唔似女仔，仲要化胭脂啊，化到比較靚啲嘅唇色嘅嘴，咁男士好暗沉嘅時候望落去咧唔夠精神嘅，咁所以我建議一係選擇一啲有潤唇膏係帶有少少色調嘅， 嗯， 係啦，望落有少少光澤感， 即 係 少 少紅紅地就 OK 啦。或者假設你唔係喎，你本身好暗沉嘅，即係啦，好白嘅個嘴唇，咁你真係可以選擇一啲唇色系嘅，例如咩黑綠色啊，少少奶茶色系嘅唇膏。我覺得用手指印上個嘴，即係用你手指點一點個唇膏，之後印上嘴。因為你直接搽落去咧，其實真係好誇張。 好掩飾嘅，係啊。 點解你化咗個唇膏出嚟嘅咧？俾身邊啲女性朋友望，咦？你咪化唇膏啊？今日係啦，好尷尬咁樣件事。係啦，點一點，因為始終唇膏係膏狀產品咧，你用手指印完上去咧係持久啲嘅。 嗯。 如果係你用 liquid 用唇膏嗰啲咧，其實可能舐一舐個嘴你就冇咗啦。咁就方便啲咯。 咁如果真係嘅其實而家真係好多男士化妝，其實都係為咗靚啫， 精神啲。 係啦，為咗精神啲。咁希望咧各位男士或者係我身邊嘅男士朋友們，聽完呢、這、一個多謝阿東教咗我哋點樣化男士化妝之後，大家就識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七点十一分嘅时间啦，咁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咧，朝朝早精神好，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就系、出门口嘅时候顺顺利利、快快乐乐、高高兴兴。 做咩全部都 电 字嘅？ 系啊，希望俾多啲开心嘅力量大家啊嘛。 系啊， 系啦。咁啊，二十八度啊，都提嚟大家吓，嗰个嘣嘣嘣雷暴警告咧就而家生效紧嘅，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白元浩小白啦，仲有 Vicky。喺度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姑姑喺度， 早晨啊，蹦蹦蹦，我嚟啦。 之前你系啵啵啵噶嘛，而家蹦蹦蹦。 系啊，你啱啱蹦蹦蹦咪蹦蹦 咯。哇，咁多行雷喺出边。 咁唔系啊，头先见翻嚟都见都几多云嘅， 系 随时落雨 但系又会突然间有个窿系有蓝天嘅， 系 啊，好得意啊啲天 气。一线光 嘅，系咯，哇，所以天气嘅嘢咧，真系要成日听住二台啊，咁啊同大家就讲到最 update 嗰个嚟嘅。咁啊交通都系交。都揾啲最 update 嘅喎，姑。 系啊，最 update 噶啦。今日暂时嘅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多车，龙尾去到果栏。啱啱收到嘅就系、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嘅。咁至于另外一个咧喺油麻地嘅海泓道受到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 咁至於較早前喺界限街咧嘅水管緊急維修咧，就已經完成。去九龍城方向近住大亨東道，以及係大亨東道去翻花墟方向近住界限街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解封。仲有佛光街嘅爆水管都係已經處理好。佛光街去紅磡方向近住信用街嘅部分行車線都係已經解封。另外，东隧系已经实施咗易通行噶啦，大家喺驶过东隧收费广场嘅时候咧，系无需停车或者系慢驶。至于未开立易通行嘅户口嘅朋友仔，咁记得大家要尽快开立翻就可以啦。 系啦，咁啊，真系要开噶啦， 要开噶啦， 亦都方便好多嘅。 会剩翻咗一成左右嘅朋友仔未 开，可能唔得闲啦，又或者其实佢 小行隧道 系小行隧道，或者佢发觉我根本都唔小行隧道嘅咁样。 都系，可能去开都系自己附近嗰区去买餸嗰啲 街买，点样买个饭翻屋企咪？ 系咯，会唔会佢哋仲喺度谂啊？我谂我停低俾现金咪得咯咁样。 定系等下次续牌先搞啊？佢谂住。 可能系咯，即系一次过咁样，系啦。咁、又或者谂住观望啲咁样，其实都冇咩观望嘅，都好多条隧道观即系通晒噶啦。 系迟早嘅事，唔使观 唔使观噶啦。 观到所有开晒先咯，或者佢谂住。 系啦，或者真系好少揸车都唔出奇嘅、因为有啲人可能佢发觉搬咗屋之后架车又唔。想賣咗佢又留喺度，咁、但係發覺香港交通真係好方便，咁呢個係，即係你有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都可以去到同一個地方嘅，咁其實都唔使揸，咁又唔出奇喎。 係啊，所以譬如話搭地鐵，搭港鐵，講唔到口， 一聽就知你咩年代啦。我 係 講港鐵嘅， 係因為你係代言人啫。 我都想我係代言人啊！誒，得閒大家同佢幫下手影下 poster 啦。系啦，咁今日交通方面仲有啲咩吓，同我哋倾下啦，分享下咧。 新嘢，新嘅好去处啊！ 边度边度？ 喺呢个茶果岭海滨公园 哦， 系、 就 是、啊，观塘绕道喺近住丽港城嗰个入口。 喂，我都有去睇过啲相、啊， 系我以为你演大咗两位公子去， 系咪呃到你咧？我都有去睇过啲相、 啊，你个目光头先， 梗系啦。我见到啲相咧，因为有啲比较吸引我嘅咧，就系佢有嗰啲攀爬，咁啊，攀爬嗰啲咧就爬上去啦，跟住仲有啲攀爬之餘，仲有啲好似平衡鋼線，唔係鋼線嚟嘅，即係都係攀爬攀過去對面街嗰啲咧，係啦，鋼架嗰啲，跟住仲有啲上滑梯啦。咁、我亦都睇嗰啲報道就係話個上滑梯就如果太曬嘅話，大家就要小心 辣親， 係啦，辣親啲皮膚。 以前樓下公園嗰啲， 冇錯啦、 啊 其實即係拆開我講一句先，因為咧佢嗰個上滑梯咪用金屬嘅，咁、其實好多傳媒都温馨提示大家噶啦，有機會會辣親嘅。咁當然亦都有啲聲音就話咁，仲有會用翻呢啲咁辣親嘅物料嘅咁樣。嗱，但係對我嚟講啊。對我嚟講咧，呢一種熱熱地會辣親嗰個感覺咧， 係童年回憶嚟嘅。 係 啊， 即係樓下屋邨公園仔嗰啲，有鋼架咧，仲有 係啦，跟住亦都有嗰啲叫咩氹氹轉嗰啲叫咩，轉下嗰啲叫做， 唔係氹氹， 都係氹氹，就係氹氹轉啊，係啦， 我轉下玩嗰啲 係咪？係啊係啊， 氹氹轉咯。 我細個咧都有玩嗰啲氹氹轉，咁有陣時叫兩個家姐啦，有陣時叫啲同學咧就喂你上去啊，咁即係大家輪流嘅， 出嚟係咪？ 跟住就喺我就喺出邊跑嘅咯，跑得好快嘛。系咁跑咁样，直头当自己闪电侠咁样。 以前觉得好有型就系、你推住佢跑转啦，要跳埋上去、你先觉得好有型噶。 咁啊有好多唔同玩法嘅，系啦系啦。 而家可能就系俾而家嘅小朋友感受一下，我哋细个 佢有都几有啲复古嘅感觉，即系佢冇乜。好呢十年嗰種嘅遊樂設施嘅風格， 膠咁樣咯，呢近呢十年 係啦，佢反而近翻一啲我哋細個玩嘅一啲遊樂設施，所以我見到好多照片啦，都係。啲家長玩都好開心， 係咪啊？不過咧，除咗有啲舊嘅嘢，我見到有一個好特別嘅千秋啦，千秋 哦， 我覺得好特別， 新設計嘅 千 秋，呢個真係第一次見， 係啊， 呢個外國我都冇見過喎， 係咯，所以我就覺得哇，可以分享下大家去睇下喎， 可以揚威海外喎呢個， 係啦，佢個 太空座咁樣， 係咯，太空座咁樣喎， 好似係 佢點啊彈上去定係真係千秋嚟㗎？ 真係千秋嚟嘅，佢個座位。 佢个座位好似啲私家车嗰啲， 但系有啲难上。如果小朋友唔 其实 有啲 小朋友过山车嗰啲椅啊， 系啊， 要整两条带。 所以我头先就系问咗佢弹上去啊，定系千秋？哦，原来真系千秋嚟嘅。 千秋嚟嘅，因为佢唔系弹力绳嚟嘅，系啦。咁佢睇落上去都系前后摆动嘅，左右都唔得嘅，系啊。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睇下，我几得意。同埋呢一个公园可以带狗入噶， 系咩？ 个重点就 系可以带埋屋企嗰只小狗一齐去。 系啊， 你可以即系记得都要诶翻绳 有梗系有啦， 一定要啊！ 唔缆绳我惊啊， 系啊，我惊 佢玩得开心得就系佢走咗啊，我惊 跟咗第二个人走， 跟咗第二个人，跟住发现呀，新嘅生活真系好开心啊！哎呀，咁啊惨啦， 唔想再翻你屋企啦， 我要去玩热辣辣嘅滑梯啦！ 诶，喂，讲翻啦，咁呢一个新嘅公园咧就开咗啦。咁喺交通上面咧，有啲咩配即係等大家可以去到嘅咧？ 其實咧，其實佢就喺呢一個觀塘碼頭，都隔唔係好遠嘅啫。咁如果你即係有巴士或者小巴可以搭到去觀塘碼頭咧，只要行五分鐘就可以去到啦。 咁好快喎！ 係啊，咁如果你話即係搭港鐵嘅，咁你就要去觀塘站 B 一出口，跟住要行大概13分鐘嘅。咁慢慢行啦，其實都我諗10分鐘，如果行得快，係 喎。港鐵嗰邊就遠啲，要睇翻地圖， 即係要去嗰間某間。大型商場嗰邊出， 嗰度有個出口出翻嚟，跟住喺偉業街嗰度轉翻， 轉翻出一路行出碼頭咁樣行過嚟。佢嘅位置就喺麗港城對面嘅。咁另外咧都想講下，因為麗港城隔離咪有條叫做名渠咁樣嘅，係啦，其實嗰度都有個項目做緊嘅，就叫做活化翠屏河，就係將嗰條名渠咧，透過改善一啲環境啊、生態或者景觀咧，活化成一條咧比較雅觀啲嘅一條河咁樣嘅。 哦，識睇啊！而家都開始會睇名渠啊， 即 係淨係講話九龍城區佢都好多有名渠咧， 哇！ 真係望到真係手指公都想要俾個 like 佢。 以前我記得細個經過啟德名渠係都幾大陣味， 係啊係啊係啊，手巾仔咁揞住自己，而家唔使啦， 而家唔使啦，真係好乾淨啊！又有魚，我又見過有魚， 係啊 係啊 係啊，咁其實咧嗰個活化翠屏河當中有個叫做快見成效嘅項目咧，係已經同時開放咗噶啦，咁係會串連觀塘同茶果嶺啦，形成咗一條大概1.7公里嘅海濱嘅。 咁所以都有好多嘢玩啊！嗰啲名渠項目都正啊，嚟緊就快中秋啦，係啦。都唔夠一個月啦，嘛，差唔多啦， 係啦， 係啦，咁啊，到時中秋嘅時候，一定喺啲名渠嗰度咧，又有好多燈飾啊，各樣嘢。 係啊，或者帶住個燈籠去嗰邊玩下都幾開心。 真係等到我而家條頸都長咗啊！ 係啊， 係啦，啊，好啦， 好啦， 天氣咁多先。唔該曬阿姑，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咁啊，同大家睇睇啦。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咧係有雷暴嘅嚇。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32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啊，明日驟雨較多，漸轉吹東北風。咁啊，隨後一兩日咧天色好轉，日間係乾燥嘅。而家28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86%啦。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咁啊，都係低水平嚟嘅。另外咧就是、雷暴警告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嘅，暂时啦8:15，咁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就睇住呢一个雷暴警告噶啦。咁啊早上嘅时间嚟到咧就系朝早嘅7:20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帮我哋分享一啲情绪舒缓嘅技巧。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今日咧就聚焦嗰个校园欺凌嘅事件啊，咁适逢开学啦，咁其实好多家长咧都好关心自己嘅子女啦，但系家长嘅层面咧，有阵时往往自己个仔、自己嘅女咧就翻到学校俾人虾。嗱，我同阿周博士成長年代都有呢啲嘢發生嘅，不過依家好似個校園欺凌嘅文化咧就再嚴重一啲啦。咁因為咧舊時咧我哋翻學俾人蝦咧，就淨係上堂嘅時候、小息嘅時候、放咗學嘅時候，依家唔係，仲多咗咩咧？網絡嘅時候，依家咧今時今日用網絡去欺凌一啲同學仔咧。就再加之嚴重呢一樣嘢，咁啊講其中一個事例出嚟，有朋友咧就做老師嘅，咁茶餘飯後之間咧，佢都有講話，喂近排咧都有啲同學仔咧，俾人咧上堂嘅時候影咗啲相醜醜怪怪嘅，跟住咧擺咗上網啊，話佢係醜八怪啊，類似係咁啦，咁啊主持人唔再特別深化呢啲咁負面嘅信息，總之件事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咧，即係被欺凌嘅嗰一位就。 喊啦，唔想翻学啦，焦虑啦，冇晒好多嘅朋友啦，咁样。咁好啦，周博士，事件就摆在眼前啦，点去舒缓，点去处理，做家长嘅点解决呢？遇到呢啲事，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呢、這个校园欺凌咧，其实系相当严重同重要噶，大家千祈唔好低估忽视吓，特别对一个青少年嚟讲，因为佢十零岁啦吓，佢成个自我人格，即我哋叫 personality formation 啊，自我人格未完全稳定成熟嘅时候咧，好不稳定啊！一个少少俾人欺负啊，或者贴一啲标签啦，丑八怪、一撇嘢、烂泥，嘟咁样啦，屎屎尿尿嗰啲乜嘢啦吓。可以帶嚟好大好大嘅傷害嘅，即係覺得自己冇用啦、冇價值啦、冇人中意我啦、好自卑啦、好孤獨啦，即係可以引發好多情緒嘅激浪嘅，即係嗰種震盪可以好巨大嚇。咁我有幾樣嘢想提出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如果作為家長咧，我特別想作為家長嘅角度啦嚇。第一，我哋要理解依件事係。姑且可以咁樣講啦，係好正常嘅，因為欺凌佢嗰個人咧，都係喺一個同樣自我人格未成熟、未穩定嘅地方。當我唔知道我係邊個嘅時候，當我冇乜自我價值感啊，我點咧？我就透過我叻過你，我靚過你，或者你核突過我，我比你好，我比你威。即係依個好正常嘅，當我哋唔成熟嘅時候咧，就是、你先衰，我衰，你衰過我，我都衰，不過你更衰。即係我哋好多呢啲好，其實笑到抽筋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局中人啊，卷喺局中啊，咁所以作為家長好重要咧，就係、是、我諗要聆聽到仔女嘅需要，因為對我哋嘅仔女嚟講，佢嗰刻佢真係受到好大嘅傷害嘅。所以我哋好值得留意啊，譬如如果佢行為出現啲狀況啦，身體忽然出現啲狀況啦，唔想翻學啦，翻到屋企忽然間發脾氣啦。無端端有好多情緒爆發啦，冇嘢係無端端嘅。我諗最客觀嘅指標就係可能身體忽然有屙嘔肚痛啦，或者一啲情緒嘅症狀啦。其實好簡單，淨係問你覺得點啊？最近有冇嘢唔開心啊？有冇嘢想同媽媽講啊？咁就得㗎啦，唔需要問太多。然後最後如果佢話冇啊，咁就加句：任何時候你想同我講，媽媽或者爸爸都好樂意陪伴你㗎。千祈唔好加啲落井下石啊！俾你衰啦，人哋先话你啦，点无端端啦，系你自己对人唔好啦，咁呢啲叫落井下石，火上加油吓。咁、所以我谂最基本嘅基本功就系聆听啦、尊重啦。另外讲多一招啦，我谂最核心嘅一招啦、最基本嘅一招啦。任何时候当我哋嘅仔女或者身边嘅人觉得好受伤害嘅时候，我哋又唔知点算，甚至有啲时候觉得喂佢都有责任噶，或者佢都系唔识同人相处噶。佢自己都孤僻嘅喎，佢自己都即係好多問題，或者佢自己都對人個態度幾冇禮貌嘅喎，咁點樣呢？咁我哋又唔知個事情嘅底韻得唔得？我哋又唔知真相，咁可以點樣作為家長嚇？我哋最簡單一招咧就係我感受到嗱，記得用感受呢個字啊，唔係話我睇到我知道啊，因為我睇到我知道係啲好抽離嘅字眼嚟嘅，即係我同你對立緊嘅就係我好感受到你都好唔容易，其實你已經好努力㗎啦。你係好有價值，喺媽媽心目中嗱，依個最重要啦。喺爸爸心目中，你係好有價值噶。爸爸永遠都信任你，爸爸永遠都相信你，爸爸好愛你。你慢慢嚟啦。即使佢出面受到好大嘅傷害，只要我哋懂得帶住咁樣嘅態度，好真誠嘅態度同佢講，可能佢嘅問題冇咗一半嘅，即刻其實我哋唔知道發生咩事喎。真唔真啊？咁所以呢个好重要，即系我讲多次啦，就系、是、个关键就系同理啊，让佢收到佢系有一个内在嘅价值嘅。正我讲嗰几句说话嘅核心咧，就系、是、爸爸妈妈，我焦点唔系你出边做得好唔好，成绩好唔好，有冇人虾你，你虾人，呢、这个唔系我最关心。我最关心嘅时候，其实你都好努力噶啦，你系好有价值噶，喺爸爸心目中，你系好值得被爱噶，爸爸好爱你。 系， 好嘛？欧你觉得点啊？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咧，嗰个同理心咧，绝对系会可以开到小朋友个口嘅一把锁匙啊！因为我估用咗嗰、那个确立价值嗰个技巧，头先周博士真系好宝贵嘅一招啦、啊，咁样咁咧，可能个细路仔都会。愿意将自己嘅心门都打开，多讲少少俾你听，因为你就咁问咧，其实好多细路仔咧，今时今日咧，佢一定 唔会讲嘅，即系有多唔开心，佢都会收埋喺个心入边，或者佢哋唔系觉得自己可以应付得到啊，系佢唔知点表达啊。第一就，第二佢觉得未必系一个好嘅契机去讲啊。咁但系用咗周博士头先嘅一啲skill 啦，我觉得深信咧，啲细路仔可能唔多唔少都会倾泻翻自己少少情绪，或者倾泻翻自己究竟发生过啲乜嘢事出嚟咯。会唔会系咁啊，周博士？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你就系呢几句好好，就系、是。就算我哋問咧，好多時你發覺小朋友唔講嘢俾我聽，特別去到青少年小朋友都通常仲肯講幾句。去到入中學十三四歲開始咧，佢有朋輩有 peer group 咧，佢通常唔會好普遍啦嚇，大幅度地唔再同父母講嘢，或者唔再講真話，好多嘢佢同學仔講，唔同父母講，亦都因為佢冇一套詞彙，唔知點講，亦都覺得好樣衰嚇，唔想俾你知嚇，覺得自己唔掂，所以你正話講得好好啊，就係、是、依、這個。確立價值啊，即係 validation 啊，就係、是、其實係一條鎖匙嚟㗎。你正話阿 O 講得好好，就係、是、打開一個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把口嘅嗰一條鎖匙，就唔係咁追問，亦都唔係俾壓力佢，而係讓佢收到你係有價值嘅。而爸爸媽媽，我永遠願意陪伴你，所以同佢講，你唔想講係 O K 㗎，即係等佢覺得佢被尊重、被接納嘅。而唔係快啲講啊，講俾我聽，做乜唔講啊？咁佢打死唔會講，因為佢覺得有壓力咯，覺得你逼我咯。特別喺青少年咧，佢好需要嗰種自尊感、自由感，我有價值。你越逼佢，你叫佢唔好做，佢會即刻做，真係嘅。所以小心，你叫佢唔好犯嗰啲規啊。佢通常就係我要犯規，我要挑戰權威啦，我要試下啦，一定有啲個人嘢我就做俾你睇咯，證明你係錯咯。所以反而我哋唔需要去指責，唔需要做好，就算明知佢做錯。嗱，當然我哋會傷心，我哋難過，我哋唔想佢做錯。但問題就係點可以令佢真正改變呢？因為一個人是否改變係佢嘅選擇嚟噶嘛，冇人可以逼另一個生命改變噶嘛。就算明知佢食煙係唔健康唔好咁，但你冇得逼佢噶嘛，你逼佢出現偷偷地食咯，你越鬧佢，佢越抗爭咯。相反，我哋可以即係用一種同理、一種關心。我感受到你唔容易，我諗你都承受緊好大壓力，難怪你用呢種方式可能去逃避。媽媽好理解，同時媽媽好關心。其實你生活覺得點㗎？你會唔會覺得有好多委屈啊？咁佢就可能忽然間就喊出嚟就哇！咁佢講嘢肯溝通就係即係問題嘅出路咯。同埋咁呢個非常重要啊。係 咁啊，嗱，今集咧學住呢個部件先啦。下集咧呢啲叫做校園欺凌嘅一啲事件上邊咧，我哋又站喺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啦嚇。今集節目咧非常多謝啊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請周博士多講少少。唔該，周博士，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有674宗网上购物骗案的受害人报称是学生，占同类案件整体数字的14%。另外分别有168宗裸聊勒索和249宗援交骗案受害人报称是学生，分别占同类案件大约20%。警方今年三月至四月以问卷访问大约1800名小一至到中六学生，60%受访者表示有玩网络游戏习惯，当中近10%曾经遭他人盗取网上游戏账户使用。调查又发现294名受访者曾经被陌生人主动聊天，当中部分人曾经被要求单独外出见面，视像见面甚至拍摄自己的私密部位照片。警方说中一至中三受访者花最多时间玩网络游戏，而中学生开始有零用钱，交易堕入网上购物诈骗陷阱，或者被引诱换取私隐，甚至被骗裸聊。警方近日在守望者网站发布情景游戏，希望传递网络安全信息，提升青少年数码素养。 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宣布，为了活跃资本市场和提振投资者信心，今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征收，税率由目前的 0.1% 下调到 0.05%， 是2008年以来首次调低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国证监会亦宣布将降低买入证券的融资保证金比例，由 100% 降低至 80%， 下月8号收市后实施。另外，中证监亦宣布规范股份减持行为，以及优化 IPO 和再融资监管安排。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抵达北京，展开一连四日的访华行程。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和中国商务部美大司司长林峰到场接机。雷蒙多将在北京和中方官员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将会前往上海。他访华期间亦会和美国商界代表会面。雷蒙多在出发前说，此行是要促进健康的竞争，一个在公平环境中遵守规则的竞争。他希望找到可以采取行动的具体步骤，推动美中商业关系向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各位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东隧现时系已经实施咗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大家驶过东隧收费广场嘅时候系无需停车或者系慢驶，而未开立易通行嘅户口嘅，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另外，在屯門的屯發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屯利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一大較為車多，經過要小心。睇返其他隧道情況，現時紅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在理工大學對出，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在果欄。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智樂花園一段慢車，還有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都是車多繁忙，龍尾去到福亨村。封路情况，观塘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至于在油麻地的海泓道受到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护老者假期呢？ 当然知道啦，是照顾长者假期家庭友善措施的其中一项。 我还知道专门给员工可以攞假照顾长者。 那怕不怕被人乱用的？ 不怕，护老者假期是需要向公司出示证明文件，例如医生纸和就诊证明。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顺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国剧830， 谭建赐、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音乐公司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但你放心，我已经塞住佢把口。你想唔想俾啲颜色巡围睇啊？ 梗系想，佢俾咗咁多麻烦我哋，我要佢付出100倍代价。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分神，骚动音乐好耐冇新嘢搞啦。 波城有音乐够青春，满唔满意先？ 有咩音乐有几青春啊？ 先系你，俾你听少少啦。 音乐首个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九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四月一号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出年四月一号开始垃圾收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啊！晨光第一线呢、這个环节咧，阿 O 同埋小白咧讲下啲体坛大事件嚟听下先。 系咁、嗯、其实有好多足球比赛咧就啱啱踢完啦，咁啊转头再同大家跟进。咁但系今日朝头早咧，想先讲讲咧。都唔知系咪娱乐消息啊！哇，国天王好嘢喎！ 系啊，阿王啊，签车队啊，就喺澳门啦，就斗几 round 啊。其实佢喺澳门嘅赛道咧都玩过好多次啦。记唔记得成长嘅过程之中有成龙杯？ 记得。哇，嗰阵成龙杯咧，其实佢系有好多 artist 啦，星光熠熠嘅。咁有好多叫做演员朋友啦，即系手车咧都几好嘅。咁啊，亦都会落场咧就一齐比拼一下，系温文嘅。其实成龙杯。都系温文嘅， 系啦。总之就咁多年都冇乜意外，冇乜太大受伤啦。咁啊，大哥啊，叫做拉头揽搞呢一个比赛啊。咁啊，之后咧就蛇攞冠军嗰个就叫钱嘉乐啦， 梗系啦，佢手车都好难输噶啦。 圈中仲有好多玩车玩得叻嘅人嘅，咁。阿王即系郭富城，直情喺珠海赛车场有架佢自己专属嘅车咧，冇香港牌噶，净系喺个赛场玩嘅， 系啦， 即系佢就系喺珠海嗰度货，佢自己喺嗰度揸咯， 碾下咯，即系自己，哇，那个速度嘅感觉啊， 好夸张，好夸张， 好犀利， 咁啊开心啦！大家如果去睇澳门大赛车嘅时候，就可以见到阿王啦。今年啲飞啊，因为阿王嘅缘故又卖贵咗啦，咁啊九月好多车坛盛事啊，九月咧新加坡站嘅F1 咧，亦都会举行啦呢个黑夜赛车咁样。 哇，多黑夜赛车系另外一种嘅观赏感觉嚟嘅，佢嗰个观能感觉咧，其实系都好靓， 识做生意啊。 系啊，你谂下啲车头灯嗰度缝缝缝嘅时候咧，又真系见尾灯喎。 系啊， 尾灯嗰种闪耀咧，喺夜晚睇其实特别靓。 新加坡净系嗰两三个赛日连埋排位赛咧， 都唔知 佢哋嘅国家收入系二十亿啊。 所以你睇下几犀利， 有冇机会香港搞下 F1？ 讲下笑啫，大家朝头早发下春秋大梦啫。 F3 先啦，不如 F3。 我哋有搞过 Formula E 嘅，但系要睇下 Formula E 嗰个技术同埋赛会嘅成熟度咯。今次咁日，其实你话电能车咁强劲嘅时候，系咪可以再深而更深去搞咧？而我哋个湾仔海滨即系龙和道嗰一带咁靓、咁风光明媚，点样可以再搞好啲咧？咁啊，要睇下啲创科集团啦，同埋咧政府点。咁样配合先知道啦， 系啦，咁要同大家就真系睇睇啲足球啦吓，咁足球方面咧，咁见到英超方面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球队咧，咁要赢波嘅都有赢波啦，暂时咧系咪都叫对板咧？咁当然你话一两队咁啊，的而且确有失分嘅，咁嗰啲就唔系好明白点解噶啦。 阿仙奴失分啦，阿仙奴和波啊，咁啊曼联反击嘅，咁啊嚟紧咧礼拜日嘅时候咧，仙魔大战啊，咁啊阿仙奴咧就会对曼联啦，到时要执一执个阵啦。琴日咧有趣，小白有场波就纽卡素咧主场赢紧1-0啦，对利物浦噶嘛，原先咁利物浦踢少一个噶。跟因为云力即刻咧就红牌啊，领红出咗场啊，我冇记错。跟住咧，最后咧纽尼斯啊，大家都话咧纽尼斯咧入错货噶嘛。琴日咧成功啊，帮利记咧赢波，大 出逆转胜，作客打少一个人底下咧，反吸翻呢个纽卡素。 哇， 好 嘢 啊！ 争气波，呢啲争气波好重要啊。 系， 咁你见到其实如果英超暂时嚟讲啦，咁都系曼城咧就守喺第一位嘅。韦斯咸咧就喺第二，咁啊热刺就第三，利物浦啊第四，咁啊另外就系伯里顿咧，其实我觉得佢有少少唔系咁稳定。 伯里顿琴日输波， 系啊，好奇怪哦！即系其实场波咧，佢唔系话完全冇机会嘅。咁其实而家你睇到佢哋整顿过之后咧，咁啊今年即系我谂我同阿 O 咧都会觉得有少少想睇好伯里顿嘅。 系啊，我觉得三尖分真系太好波啦。 系啦，咁啊而家佢即系佢一失分咧，咁当然你对最后嘅时候咧，佢系咪都系？这个状态咧，唔知啦，但系系一个警号嚟嘅， 系啊系啊， 呢个系一个警号。球队最紧要就系开头咧，嗰几场波咧就执翻嗰啲位啊。如果执到嘅话咧，咁佢哋就当然全季就顺顺利利啦，无风无雨啦。咁但系如果话执唔到嘅话，可以系一个好大嘅北水。 今年咧英超咧头八队都好好睇，我见咧韦斯咸啊、阿士东维拉嗰啲咧都疯狂赢波。咁车仔又 pick up 翻啦。我记得上个礼拜五咧同你做节目嘅时候咧，未讲话对劳顿嘅， 系啊， 咁都攞咗三粒走啦， 系啊。正正常常，你話如果勞頓都唔覺意，即係搞到佢炒車，咁咪有問題啦。 咁即係啊，傳統嗰四大列強 OK 啦，咁加埋紐卡素，加埋伯里頓啦。頭先主持人講嗰阿士東維拉啦，再加韋斯咸啦。 嗯， 哇！你諗下前邊四至六個鋪塔，真係搞唔掂啊！咁啊，睇下會唔會繼續風起雲湧啦？英超方面。小白同你轉個頭講港超聯啦。 哦，好啊。 港超聯咧，琴日如果大家有睇港台電視32咧，都有睇呢一場好波啦嚇嘛。標準流浪咧9-0喎。 哇！呢個真係好犀利， 9-0贏咗咧深水埗啦。咁可能咧大家都會覺得咧，哇！依家好似二流分化咁樣。咩叫二流分化咧？前列嘅隊伍咧，譬如冠中南區啦，呢個傑志啦、李文啦，呢、這個標準流浪啦，等等東方呢啲球隊咧，其實呢啲真係傳統列強嘛。但係咧好多咧地區球會，譬如深水埗啦、 大埔啦、 大埔啦咁樣啦，咁或者北區啦呢隊新星斑馬啦咁樣。喂，其實咧個實力咧，可能真係同咧傑志啊或者流浪啊、李文呢啲球隊，即係打緊亞洲賽嘅球隊咧，實力都真係爭好遠。你點睇咧，小白君、這個？ 有陣時候有啲位咧，就突然之間可能會。变咗黑马嘅，系啦，即系杀个对手措手不及。咁有机会系可能即系因为譬如东方大埔咁样，咁因为有啲叫做幕后功臣啦，即系之前嘅幕后功臣走咗去对家，咁你就会捉到个套路，咁可能一两场波咧就可以有机会就赢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傑志呢啲而家都系叫劲旅嘅时候咧，有啲位你真系都几难去到赢到佢。譬如佢大炒港会咁，你见到其实个实力啊，即系叫做。几路啊？前中后几路咧？其实完全系两班波嚟。 你以为佢炒港会六粒咧已经好多啦？点不知琴日最大比数嘅就系9-0咯。 系啊， 头先讲噶呢一个标准流浪啦，咁伊巴谦啦新签翻嚟噶，再加上刘志乐啦都大帽啊，即系演帽子戏法，即系每人三粒，再加上日籍嘅球员啦，神田梦实啦，咁啊梅开二度啦，咁啊以及咧冈本宁人咧，咁啊各建一局啊，几多日本球员啊？其实香港而家都 系 啊，咁啊有机会大家入去球场欣赏下啦，咁啊睇日本波唔一定要去日本嘅，睇香港 都有好多日籍球员啊， 冇错冇错，咁啊追踪埋篮球。方面嘅情況啦，咁琴日呢個香港金牛隊咧，咁啊真係可以得償所願入到季後賽啦，咁啊往後咧就會翻嚟香港嗰度咧就主場作賽啦，咁啊轉個角度咧，咁啊禮拜二啦，香港東方咧就會對南華嘅，咁啊琴日咧我哋港台節目咧，港台體壇1-2-3咧對一隊波啦，咁啊對呢個咧一個年輕人啊，即係學界嘅精英隊啊， 見到你喎， 係啊係啊，咁啊都贏波啦，咁啊哇贏波都唔係一件易事嚟。因为见到啲年轻人咧，啲三分啊好准啦，同埋咧，喺 因为咖喱仔嗰种嘅模式咧，的而且确会改变咗成个篮球嗰个叫做攻击嘅策略 嘅。呢个第一啦，同埋佢哋主教练蔡再勤咧，其实都系一位三分嘅射手嚟嘅，咁可能即系佢哋咁样教就令到成队波咧个进攻意识咧都非常之好啦。咁喺场边嘅时候同徐家乐啦、家乐 Sir 啦去傾嘅時候，今年應該點打，我哋應該點打咁啊？家樂 Sir 亦都會教路啦。咁最後成功贏波啦，好開心啊嚇咁樣。咁啊，不過咧我哋咧打呢個青桃杯咧打得開心啊，但係轉個角度咧，我有少少咧關心啊，或者甚或乎擔心啊呢、這個國家隊啊。咁、你都知道有呢個歸化球員咧，李海爾啦、叫慢動作先生喺 NBA 嘅世界入邊咧，就對塞爾維亞咧。咁啊，結果咧，中國以63咧比105咧就慘敗咗俾塞爾維亞。其實咧，中國男籃咧成日都喺好多嘅賽事入邊咧，都未必打出一個好嘅紀錄。嗱，呢位咧 NBA 嘅球星咧正選上陣啊，26分鐘咧九投零中零得分。系咧，究竟点解咧？ 个原因喺边？ 究竟点解咧？真系谂唔明白。即系佢咧，就好似觉得同队友唔系好磨合得到啦。嗱，虽然咧，中国嘅主帅咧，佐织域咧就避重就轻咧，就话李海尔咧系第一次啊，即系叫安达臣啦，系啊。如果用翻英文名叫安达臣啦，但系而家归化咗有个中文名叫李海尔啦。第一次打 FIBA 嘅赛事啊，难免经验不足。但你冇得话系经验不足㗎嘛，因为你打咗咁耐 NBA。咁内地嘅网民呢一啲都唔留情面啊，佢哋表示呢让你归化呢不是让你同化咁样啊，确定我们要引入这一类外援吗咁样。咁唔紧要嘅。咁嗱波啊一场一场睇嘅。今场打得唔好呢唔紧要，因为呢今日呢晏昼3:45呢免费电视台呢都会播出呢中国国家队呢就对呢个南苏丹咁啊、应该呢就可以赢波而回㗎啦。咁啊队中嘅周期呢其实对上一场对塞尔维亚其实手风都顺嘅。好似有三球三分球嘅咁样连续入咗咁啊。寄望啦国家队打得好少。 你可以出唔出啊呢场。 一定要出㗎，其实成队国家队最劲真系李海尔噶，我想讲。 但佢啲数字咧， 嗱，如果同你讲紧打机嘅世界啦，打机嘅世界啦，系啊， 佢原本个数值系好好噶嘛， 系， 但系出到嚟个分就唔得噶嘛， 系咯，唔像样咯，我只能够 讲。几尴尬你哋谂下签咗个球员， 系啊，即系佢寄望喺呢个男子篮球队，真系要打好少少嘅成绩。如果唔系咧，好多咧后起之秀咧，其实会嬲噶，即系我 系个机会俾咗你， 系啊， 但你完全咧就冇成绩翻嚟。咁你不如揾翻 冇错啦， 青年军上去啦。 我喺个 bench 嗰度，我坐咗成程冷板。 吓， 我有阵时帮国家队打，可能都有三四分中枪啊，进账啊。你九投零中 零 分，你点能够 讲唔过去？ 同埋咧，有阵时打波咧，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 竭啊嘛，系咪先？咁意思系乜嘢咧？你啊可以稳定到军心，或者打个好成绩，其他小将咪可以话哇好呢、位球员有机会打好啲、更加有机会帮我哋搏路，唔知打 CBA、打埋 NBA 添、即系咁啊！嗰阵时姚明都系做呢、這个咁嘅串流管治啦， 谂住佢可以带动到成队波嘅人有唔同嘅方向。 系啊，嗰阵时姚明过咗去火箭队打，跟住都引入翻譬如其他唔同嘅 NBA 球星啊，有打过 NBA， 譬如王治郅啊，譬如周琦啊等等，咁你咪多啲人可以做到嗰个交流咯，咁样系咪先？咁中美即系要交流，你见即系美国财长雷蒙德今日都去中国嗰度访谈啦，系咪先？咁我觉得多啲良好嘅沟通。绝对系无往而不利嘅， 咁大家先可以进步。 系啦， 想嘅都系呢样嘢啫。 系啦，咁希望今日3:00啊，中国国家队打好场好波啦。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来银河游着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回望豪华泥蓬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 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你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何华丽碰杯，可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了，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去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狱回望河，承受的漂亮被忘掉，为你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在飘。 佢都系叫泳儿，一了百了。 晨光第一线 ，Vicky Wins 泳儿嘅作品《一了百了》点啊？呢一位泳儿吓，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讲咩啊？ 系啦，问下大家中唔中意食蚝啊？ 中意， 中意食生蚝系咪啊？ 系啊， 男人要进补，趁早冇烦恼。唔系呢个纯粹搞下 get 啫。 其实系好多食法我都中意嘅，生蚝固然之中意啦。咁啊，生蚝有阵时食啲可能淡啲或者咸少少嘅鲜啲嘅味道嘅，咁又有得选择啦。咁另外如果你话整熟佢嘅，譬如筒蚝，我又好中意打边炉啦。 姜葱屈咧，哇走音！ 哇，姜葱蚝真系又系我其中一个 favorite。 我想话姜葱蚝呢个系我嚟紧好想试煮嘅嘢， 系咪噶？ 呢个系真系， 成日自私煮，煮完之后次次叫佢攞翻嚟都唔攞翻嚟。 好难攞呢啲，同埋好少好少朝头早咧， 系咁又系， 好唔系叫醒其他隔篱邻舍用啲香味。 姜葱蚝咧，就算你夜晚整咗咧， 系 你第日朝头早攞翻嚟叮咧， 唔会腥咩？ 应该唔会，因为你姜葱已经辟咗嗰阵 有姜啊嘛，都系好嘢味。 系啊系啊， 咁我到时攞翻嚟叮咧， 喂，等等先，等等先，小白咧吞口水，我好少见小白都朝头早，而你觉得煮完一样嘢有机会捞到呢个饮食图鉴嘅，阿白元豪先生， 所以我都有段时间，我又差唔多走一啲，我都有段时间好似冇乜点食呢一个姜葱蚝， 我好中意嘅。其实咧，如果你肠胃唔系好好咧，好多医生咧都建议你咧少啲食生蚝。不过咧，唔系唔好食蚝，你咪食姜葱屈咯。特别系可能啲中式食肆啊，或者大排档嗰啲，佢咪有个铁锅嘅，好热噶嘛，即手摆落去你都辣熟啦， 系啊系啊， 直情黑色嗰只啊， 砂锅嗰只， 黑色嗰只我唔知系咪砂锅定系铸铁锅定系点样样啦，我唔知道啦。总之咧，佢咧系会 keep 到個温度好高、嗯。我心諗除非隻蠔唔新鮮嘅啫、嗯，如果佢只要係一隻新鮮嘅蠔咧，點都熟噶啦。咁、嗯、所以姜葱屈咧，對啲腸胃唔太好嘅人嚟講咧，即係食蠔嘅方法咧，應該係比較好一啲嘅。 係啊係啊，其實點解我會問大家想中唔中意食蠔啊，中唔中意食生蠔咧、嗯？原來咧最近有篇文章咧就話網上面啊有個男士啦，咁咧佢就貪平。咁就喺呢一个即系喺一个商场里面啦，就食$10一只蚝。 哦， 嗱，如果$10一只生蚝，你哋会想食几多只啊？你哋会浅尝啊，定系话，唔系$10咁抵？ 要睇嗰只蚝咩 quality 先。 系啦， 如果嗰只蚝咧又肥又大，$10只嘅话咧。咁啊，梗係係咁上啦。但係如果話$10嘅，只不過好似譬如手指公咁長嘅，咁我諗我真係一隻起兩隻止算啦。 係、嗯、係，我估十隻到啦，十隻到適可而止啦。係、嗯、啊，唔好食咁多。 你十隻對好多人嚟講都唔係適可而止㗎啦。 可能我都係三四隻咁嘅。 可能三四隻咋？三四隻你真係唔係好中意食， 有啲人真係食三四隻㗎、 三四隻嗰啲真係唔係嗰啲好豪啊， 唔 係 好 豪 嘅啫，其實我 唔係好豪豪啊， 係啊，唔係好豪豪咯，所以三四隻我覺得適可而止就夠啦。咁呢個男士究竟做咩事呢？佢食咗一打，係、 哦、 啦，咁佢就話啊好平啊，$10一隻啊，食咗一打咁樣，點知食完之後。身體不適啦，咁啊即刻出現又頭暈啦，又即刻嘔啦，跟住咧就大家就上網就喺哇咁平係咪真係就要咁樣係咁食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想同大家講下啊，究竟我哋點樣去揀下生蠔咧？ 好啊， 係啦，咁所以食安中心其實咧都有曾經發表過一啲文章啦，就話其實蠔咧本身咧。實質上啊嚇，佢係海產裏面咧係有更高嘅食物安全風險嘅噃。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咧係一個佢個鰓啊係過濾大海海水嘅方法嚟到進食嘅嘛。 係啊係啊，呢個 咁所以其實咧。佢係表面上咧，如果有啲病毒啊，又或者啲細菌，其實佢都過濾到，但係有一啲病毒的而且確咧，係會附諸咗佢嘅身體上面。 嗯， 係啦，咁所以大家食嘅時候咧，可能唔係因為本身隻蠔咧有菌、啊， 嗯， 可能係附帶喺側邊嘅環境，可能係黐住咗喺啲殼嗰度啊，然後你可能飲到嗰啲海水係啲海水污糟咗啊，係、 哦、 啦，所以就會令到我哋嘅身體咧會出現一啲不適嘅反應。 哦這個、呢個咧都係有陣時如果大家食蠔啦，中意食蠔嗰啲有陣時話啊。啊！即系撩完只蚝出嚟啦，跟住咧你就谂住啊，连埋个壳一齐饮咧。嗰啲海水成日话好重海水味咧，就是、可能只蚝本身冇问题。 嗯， 系 嗰啲海水入边咧，即系可能都会残留少少海水喺入边，嗰啲、水可能出现咗问题。 所以如果咧系嗰啲有咁多呢一类型嘅海水嗰啲咧，就应该用第二种嘅烹调方法。 系， 即系你可能煮熟佢嘅、或者令到佢，譬如姜葱啦，姜葱都得啦，或者有啲叫铁桶蚝啦，咁你都系煮到佢熟跟住先食噶嘛，咁就安全啦。 系啊，咁样所以高风险嘅人士咧就可以选择下，生蚝中意食蚝嘅就唔好生蚝，咁就好似啱啱讲啦，用一啲熟食嘅方法嚟到去食啦。咁如果你话啊真系要食生蚝啦，咁我哋又点样睇咧？即系假设啊，如果佢真系$10，我试一只先，我可以点样睇究竟佢系咪新鲜嘅咧？咁我哋可以首先睇下，本身只蚝咧嗰个壳啊，系咪真系黏住？合晒嘅，系啦，系咪真系新鲜？你自己叫开，见到佢真系叫得开嘅、 嗯。 然后打起上嚟，打开之后咧，见唔见到佢嗰个肉质系比较饱满嘅？同埋咧，我哋会唔会以为咧就系、是，咦，系咪只蚝咧？比较白，你哋会唔会觉得新鲜咧？原来唔系嘅，系随住时间咧嚟到变化先会变咗白色。如果你见到佢黄黄地咧，唔好以为佢系变黄咗，其实黄色带有少少黄色咧，先系代表新鲜嘅、 哦。 而且咧，当你开个壳嘅时候，如果佢系新鲜嘅话，其实佢个裙边系会喐嘅，系、啦。咁所以可以睇到呢一啲嚟到去，同埋最紧要有冇臭味啊。所以大家食咩都好，适可而止，咁啊最好啦。 想像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13，星期一嘅早上，29度气温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点钟啊。睇完天气咧，当然要睇实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啦。星期一嘅早上咧，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做个星期一嘅大市前瞻啊。早晨 ，Dicky。 早晨，大家好。 系啊，星期一咧有好多新嘅消息啊吓，咁啊通常旧时咧礼拜六日咧就冇乜消息嘅，大家又放下假咁样，但系唔系嘅，发现咧依家咧都有好多消息涌现啦，包括上个礼拜五香港时间咧，咁啊即系美股时段咧，咁啊哇见到咧三大指数都夹升咗啊，咁但系转个角度咧，你会想睇翻咧琴日啦。系啦，咁啊，中证监咧就宣布有机会有啲救市招数出，喺呢个国家嘅财务部琴日宣布，为咗咧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咁啊 ，A 股印花税减半，哇！咁啊嗱，环球金融市场以至咧内地 A 股市场咧都有啲利好消息。咁当然要交俾 Dicky 咧，逐一同我哋咧详细分析啦。唔该晒你， 好，头先欧讲两个重点，咁两件事都系非常之影响咧环球，以至到内地，甚至乎我哋香港金融市场秩序嘅下正重新咧，系即系有重塑新秩序。咁、好啦，逐样讲，先讲下上个礼拜嘅事先，咁就系呢一个美国啦，咁联储局就系鲍威尔啦吓，主席咧就系喺呢一个央行嘅年度会议，即系 Jackson Hole 啦，里边咧就讲咗嘢。我谂讲嘅嘢就同我预期嘅都差唔多啦，又唔系话好鹰派，但系又唔系好鸽派，即系点样咧？即系有少少模棱两可嘅。咁点样咧？就即系话佢就讲啦，即系通胀虽然由高位都已经回落咗，但系而家都系仍然系太高啊。所以简单呢一句就系有需要嘅时间，即系联储局局方都仍然可以加息，除非就系呢个通货膨胀去到目标管理嘅呢个水平2%左右到啦。嗱，雖然佢咁講，大家都仍然都覺得嚟緊呢次開會咧，即係維持住息率不變嘅機會咧，都仍然係非常之多。咁但係咧，再嚟緊咧即係今年年底餘下嘅議息會議期，就冇人敢寫包單，就肯定唔使加息嚇。所以咧，呢個因素咧就仲係有變數。不過點講都好，咁啊，外圍美股都升咗上去先嘅。咁但係咧，過去嘅呢一個即係週末，頭先阿歐都講啦，以往嗰陣時啲週末就冇乜特別嘢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噶啦嘛，好多時候咧，內地政府要出招咧，刺激經濟也夠時也咧，好多時候咧都會係揀喺呢個週末嘅時間有消息噶。嗱，講到內地政府啊、中證監啊，又或者內地政府嘅呢一啲出招嘅呢一個速度同力度咧，就真係令到我哋香港好羨慕啊！點解咧？即係當遇到有問題嘅時間咧，唔使講咁多招咧，即刻有嘅。香港咧可能等一兩年都未等到，講緊乜嘢？咪就係股票交易印花税咯。嗱，過去咧我都經常都講嘅，嗱，內地政府向來都係以咧就調整或者調節呢一個股票交易印花税咧作為咧呢一個調控市場情緒嘅工具。即係簡單啲講啦，太熱嘅咁咪加啦，太低迷嘅咁咪減啦。咁而家咧啱啱咧就係喺即係週末嘅時間咧，其實禮拜日咧即係財政部啦、稅務總局咧就宣布就話為咗要刺激啊呢一、個即係資本市場嚇、活躍資本市場，提振投資者信心，所以咧就即日起啊嚇，即日仲要係快到咁嘅喎，27號講咧，28號就生效嘅咯，跟住咧就將呢一個即係證券交易嘅印花税咧就減半嚇，減半即係點樣咧？就由 0.1% 啫，就變成 0.05%， 咁係2008年以嚟咧，即係差唔多即係咁多年以嚟啊嚇，即係第一次啊。咁仲有咧，就不嬲咧，就內地都係咧買就唔使俾，賣出去嘅時間先至要俾嘅。咁所以而家就折半啦。但我哋香港就唔係啊嘛，反內地其道而行嘅喎。之前咧就係仲要加咗成30%去到0.13%，咁啊等緊咩咧？就等緊梗係啦嚇，我哋香港會唔會跟下阿爺啦？因為呢樣嘢咧就我哋業界已經講好耐㗎啦。哇！即係衍生工具又唔使收啊，但係買股票又要收喎。咁仲有咧就係令到個交易成本咁高嘅，咁啊即係逼咗啲投資者走咗出去海外市場嘅啫。同一隻股票，例如好似阿里巴巴呢啲 ADR 咁啦，你喺香港買嘅成本咪就係貴咗 0.26 咯，因為北美洲唔使收呢一個即係印花税噶嘛，咁所以即係為咗要刺激內地嘅資本市場嘅表現咧，即係 實在太快啦，內地啲政策快到直情咧，即係香港跟唔到就已經係肯定噶啦。即係但起碼都希望佢都將來會跟下啦。啊，呢、這個就係唯一嘅希望。咁仲有咧，就唔係淨呢樣嘅喎。其實咧，除咗你話即係印花税之外咧，咁再之前咧，內地亦都咧出咗招噶啦嚇，即係中證監嗰方面咧，亦都已經咧係宣布咗咧。就減呢一個交易所嘅經手費，咁亦都係8月28號開始咧，就正式係生效。咁啊，即係一句講曬啦，即係兩樣嘢，幾樣嘅政策咧，都可以話即係配合住嘅。甚至乎而家亦都中證監亦都講咗一啲嘅消息啦，都係要進一步係利好內地嘅資本市場啦。對於一啲機構性投資者或者個別啲企業，如果佢哋真係要減持股份嘅時間，都要滿足一啲嘅要求嘅。譬如話，佢哋嘅股價如果係低過資產淨值啊，或者係招股價啊，都唔可以咧太輕易咧係啲機構投資者或者佢哋啲大股東去減持啊咁樣，即係都有呢一啲措施咧就宣布咗。咁相信咧都會對於特別 A 股市場，咁亦都間接地咧港股咧，即係今日嚟講咧都會有啲受惠，因為呢一個。即係招數嘅力度咧，相對地都比較大噶啦。 係咁啊，內地打出呢個組合拳啦、連環拳救市啦。咁啊，頭先 Dicky 都完全好詳細咁樣講出啦。今日理論上啦，港股咧應該可以咧高開翻嘅，因為睇翻 ADR 咧係跌翻落去嘅。咁但係咧，我估今日咧都應該高開嘅機率咧都高少少，因為咁好嘅消息啦，亦都回應翻頭先 Dicky 咁樣講啦，即係都不無道理嘅。其實香港呢一方面咧，即係有機會都研究緊啊，研究緊點樣減税嘅，因為琴日啦，特首李家超先生就出席咧呢個施政報告第二場嘅地區諮詢會之後，就表示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股票市場發揮咧非常重要嘅作用。咁啊，佢聽緊唔同嘅意見㗎啦。咁啊，亦都有呢個財爺會領導一個小組咧，就獻計咁啊救港股咁樣。呢、這個都係報章係咁去形容啦。咁因為你其實股票市場都係相信數據嘅啫。自從咧呢個新嘅印花税條例實施咗之後咧，恆指至今咧已經累跌咗30.8% 嚇，亦都係跑輸咗美股啊！大市成交金額咧亦都大幅減少噶，咁啊，亦都間接令到港府嘅財政收入增加嘅願望落空，咁啊，得不償失，咁啊，究竟係咪應該諗諗佢咧？咁啊，真係要等啲財金官員去處理一下啦。好啦，嗱 ，Dicky 主要角度今日咧都有業績期啦，咁啊，呢個禮拜都好多唔同個別嘅股份出業績啊，好多都係大藍籌嚟嘅。咁不如星期一嘅早上抽只比亞迪嘅即前前瞻去睇睇啊，好唔好啊？唔該 ，Dicky， 嗯。 好啊，咁啊，讲到业绩啦，都而家都已经系高峰嘅期嘅尾声啦，咁样，咁当然仲 系 未睇晒成绩表嘅，包括头先阿 O 讲嘅呢一只股份啦，咁啊喺应该咁讲啦，过去呢段时间咧，其实啲新能源车嘅股份咧，其实都跌咗唔少嘅。跌咗唔少嘅原因咧，亦都係建基於幾樣嘢。第一就競爭都幾激烈啦，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大家就會覺得，哎呀，咁就其實即係內地嗰個消費嘅情況，尤其是買耐用品喎，電動車又好，車都係耐用品喎，可唔可以即係做翻好啲啊？都幾睇市場情緒嘅。咁但係咧，即係成聯會咧都啱啱有啲即係數字都出咗嚟啦。即係講緊喺今年咧頭嗰七個月咧，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嗰、那個嘅企業，尤其是講咧汽車企業咧，個收入咧其實咧按年有12%嘅增加嘅，咁而利潤咧按年都有1%增加，即係都係持平啦。咁即係其實咧就汽車工業嚟講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其實都係即係復甦得都唔錯嘅，咁仲有咧就係講緊呢個新能源車嘅銷售咧，其實都仍然咧係有增長，就算講緊咧呢一個即係八月嚟講，即係成聯會個數字都好啦，按月都有9.2%嘅增長嘅，咁但係就始終咧都係嗰個所謂嘅基數都比較高啦，咁畢竟就係比我哋講緊喺內地嗰汽車嘅銷售嚟講咧，尤其是即係佢就已經係純即係新能源嘅車嘅生產商嚟㗎啦，好耐添啦，已經係咁，我相信咧佢嘅即係銷售嘅數字咧，都仍然係會係遙距離咁大幅度咁咧，係跑贏佢所有基本上啲同業嘅。咁我諗即係業績都會有機會係符合市場預期，甚至乎略比市場預期或之好啦。咁尤其是而家呢刻個股價嚟講咧，都相對地都已經處於一個比較 即係算係近期嘅一個低谷啦。咁我諗即係整體無論佢啦，或者其他啲電動車股都好啦，經歷完近期嘅呢個比較即係明顯嘅，亦都係幅度比較大嘅調整，亦都因為之前包括係 Tesla 減價啊，咁呢啲咧又惹嚟市場一個擔憂，就係、是、哎呀，即係價格競爭戰啊，可能會影響佢哋盈利啊，咁呢啲嘅即係負面嘅因素咧，我自己個人嘅睇法都叫做慢慢反映緊咯。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周鴻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N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字有冇持有咧？ 系冇持有嘅，唔该晒， 系唔该 Dicky 咁啊，主持人都冇持有啊，咁啊，礼拜四再同 Dicky 倾偈啦，唔该晒你， 拜 拜， 拜拜。 Hey， 我不想避忌，当越执着越乏味 ，Hey， 越躺越落地。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cool thing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怎么有手一个温度，不必你早晚我知足。没有谱，想想我怎么打造？假使你亦畏高，悬崖上的梦，无谓追赶标榜的指数。哎，来印证你知。 天气都好似唔系好稳定，小白又想你帮我哋睇下系咪嚟紧咧？好似话八月三十号啊，咩九月一号嗰啲 friend 咧，好似打打地风咁样。暂时啲风声系咁样传出来， 咁啊都见到有报道过啦。咁但系就睇真啲啊，天文台又冇乜点样出声，咁都系啲人咧由呢度引述，嗰度引述嘅。咁其实如果就算而家睇翻嗰个风向嘅路径咧，都仲有段几大嘅距离嘅， 好多变数嘅， 好多变数嘅，咁如果你话真系会影响到嘅，咁有啲媒体又喺度话，哇，会唔会挂得成啊？呢啲其实都有少少实话未有一撇嘅， 系啊， 不过题目就命名咗咁样，咁咪大容易吸睛咯。老实讲，大家眼睛望住佢， 冇错冇错。八月三十一号咧，就系呢个巨型月亮啊，好似有得睇啊吓。 呢个我就真系好想睇啦。呢个第一系免费啦，全世界嘅人都可以望上天空就见到。 如果好天啊， 如果好天。 我唔敢讲系咪一定好天啊呢、這个。不过咧，佢真系因为呢个蓝月亮咧，咁佢就好特别啦，即系同一个月份入边，佢又出现两次呢一个嘅叫做 full moon 啊，系啦，满月系结出现呢个 full moon。咁佢亦都个亮度系好大。我记得今阵我个资料唔喺手啦，咁但我记得佢系唔知道几多年以嚟咧系最大嘅一次月光。 我都系睇过啲咁嘅报道引述啦，咁但系都系小白嗰句资料唔喺手。 啊、 所以咧，即系越系临近八月三十一号咧，就观察住究竟咧，即系有冇得睇呢个劲嘅月亮咁样系嘛、 啊？我自己都想睇啊，因为佢咁大嘅话咧，系好难得噶，应该系我哋有生之年随时系最大嗰个嚟添。 系 啦， 咁啊，讲月亮啊，讲埋另一个月啦，月饼啦，咁啊，今日优惠环节其实想讲咧，如果你用信用卡去买月饼咧，第一咧嗰啲早鸟优惠咧都几优惠嘅，咁、 哦、 啊。有不同的信用卡都推出他们自己专属的一些你平时要排队排很久的地方才买到那盒月饼、 嗯、 我们随年渐长有时候买月饼就不是买给自己吃的全部都是给家人、啊、或者叫做 长辈、 啊、给客户、啊、等等、啊、给 friend、啊、等等、啊、或者即你、叫做、上月的时候可能去小白家这样、嗯、叫做小白家 house party 你未拿盒月饼过去咯、 嗯 全部买埋啲月饼，其实都唔系靠你自己食嘅。不过你点都要买住一两盒旁身咯， 摆定喺屋企。 系啦，咁有啲信用卡优惠咧，其实都去到成七折噶啦，甚至乎有啲咧去到六折添。譬如嗰盒月饼咧，400蚊嘅话咧，就六折嘅话都几抵玩嘅、相对咁啊。唔知道大家需唔需要入定货啦？因为咧啲优惠咧都有啲推广期嘅，大抵咧都系由即日起去到9月22号噶吓。咁我估计呢因为呢啲月饼供应商呢佢出货都出唔切嘅即係你咁问水嘅话。咁所以呢去到9月22号呢就係个订货期。咁详情自己就上网搵多啲唔同嘅资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有674宗网上购物骗案嘅受害人报称系学生，占同类案件整体数字嘅14%。另外分別有168宗裸聊勒索和249宗援交騙案受害人報稱是學生，分別佔同類案件大約20%。警方今年3至4月以問卷訪問大約1800名小一至到中六學生，60%受訪者表示有玩網絡遊戲習慣，當中近10%曾經遭他人盜取網上遊戲帳號使用。調查又發現294名受訪者曾經被陌生人主動聊天，當中部分人曾經被要求單獨出外見面、視像見面，甚至拍攝自己的私密部位照片。警方說中一至到中三受訪者花最多時間玩網絡遊戲，而中學生開始有零用錢交易墮入網上購物詐騙陷阱，或者被引誘換取私隱，甚至被騙裸聊。警方近日在守望者網站發布情景遊戲，希望傳遞網絡安全訊息，提升青少年數碼素養。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宣布，為了活躍資本市場和提振投資者信心，今日起證券交易印花稅減半徵收，稅率由目前的 0.1% 下調到 0.05%， 是2008年以來首次調低證券交易印花稅。中国证监会亦宣布将降低买入证券的融资保证金比例，由100%降低至80%，下月8号收市后实施。另外，中证监亦宣布规范股份减持行为，以及优化 IPO 和再融资监管安排。财资市场人士 温降成形容中央今次是重手出招，相信对内地投资者和股市都会有正面作用，并增加成交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说，自从特朗普上星期四在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监狱自首时拍下的疑犯大头照公布以来，已经筹集到710万美元资金。竞选团队说，大部分筹到的钱来自印有特朗普大头照的商品，例如杯、 T 恤、贴纸等，但是上星期五就筹到418万美元，创下至今单日筹款最高纪录。特朗普被控企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佐治亚州的结果，他缴纳20万美元保释金之后获准保释。他亦面对其余三宗刑事案。特朗普在过去三星期的筹款总额已经达到接近2000万美元。日经平均指数报31,890点，升2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19美元，卖出1,916.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46.4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6，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81，欧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0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啦。咁龙尾排到去太古城。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凤舞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影响到黄大仙中心至到枫泥楼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啦。咁亦都影响到啦，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启辉楼对出。咁旧清水湾道落龙翔道啦，龙尾去到德望学校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龙尾就喺彩云村近住启辉楼。旧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咁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八号货柜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喺新界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

嗰種你靜落嚟咧，唔可以靜落嚟嘅，即係正常我哋都市人咁樣。咁咧，思緒咧就可以容許佢自己好似脫缰嘅野馬咁樣去奔走咯，即係唔好刻意勒住佢，到佢咧跑到差唔多嘅時候咧，佢就自然會停噶啦。即係你個腦唔會漫無目的咁樣瘋狂諗嘢啦，諗四十五分鐘噶，即係你想冥想靜落嚟嘅狀態。咁其實咧，大概諗五至十分鐘咧。你嘅思绪咧就会静落嚟， 系 你真系可以 please 到自己噶啦。 嗰五至十分钟咧，其实因为好似脱缰野马，你周围去跑，周围谂唔同嘢噶嘛。嗰五至十分钟咧，其实咧，for 一般人嚟讲咧，系好长。 系啊，已经放弃咗噶啦，好多人已经唔想再坐喺度冥想。 可能一分钟已经好长。 系因为你平时我哋有手机，有好多电子产品陪住我哋嘅时候咧，我哋会觉得一分钟好快。但系当你放弃晒侧边所有嘅嘢嘅时候，俾你自己去到。脱缰野马不断喺呢个思想上面去到奔驰嘅时候咧，其实好快脆你就已经觉得咧系冇目的啦，冇目标啦，同埋嗰个思绪咧，你揾唔到个方向咧，你会好攰，同埋开始想擘大只眼揾翻自己，即系现实世界嘅。等我睇一睇翻先，咁你就做唔到咧，真系冥想嗰一样嘢。 如果你要做呢啲冥想咧，即系我啱啱谂到就系、是，我可唔可以写几条问题俾自己？咁系 唔会 嘅， 唔会嘅。佢主要系点咧？主要呢啲叫冥想嘅练习，我都系初哥啊吓，唔好扮到自己好似 Masterclass 大师傅咁样，即系同跑步一样，即系你第一次咧就跑一 K， 跟住跑两 K， 跟住三 K， 即系循序渐进，即系你有一次试下冥想五分钟、十分钟，咁咪逐啲加上去咯。咁啊，总之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啊。但冥想都系想自己咧个专注力咧聚焦一啲。 系啊，系啦。佢有啲朋友咧会中意咪用嗰啲。重撥嗰啲當一聲咁樣嘅，譬如之前阿陳明英都即係試過啦咁樣。咁其實如果你開頭咧，有啲朋友唔係好認識，譬如冥想點樣可以將自己個思緒頭嗰五至十分鐘，即係點樣去由佢行咧咁樣，可能用呢一啲嘅聲音咧聽一兩下。有一個大嘅幫助，我自己試過聽嘅時候咧，你發覺個腦袋，因為佢嗰個科學原理啦，佢就係每一個人有佢哋自己嗰個嘅頻率噶嘛，咁、個頻率同嗰個樂器嘅頻率，如果係 match 到嘅話咧，其實佢有少少好似幫你嗰個腦袋，我直啲咁講就好似幫佢按摩咁樣，令點解會令到佢鬆弛咧？因為佢揾到個同步嘅聲音。令到佢可以咧，即系揾到个调子，咁于是乎佢就可以有一种咧，放松到嘅心情。嗱，我哋藉住呢啲外界嘅帮手咧，你就可以慢慢令到自己嘅脑袋去到咧就放松。 系啦， 咁又譬如如果咧，今日我哋嗰个目的系等大家胡思乱想，其实呢个正直咧，可以喺一个思想嘅空间入边不断奔驰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静落嚟嘅一个前奏嚟嘅。 系啊，即系俾你咧，即系叫做乱谂嘢，谂到攰，你咪静落嚟，咁啊，真系多啲唔同嘅反思啦。同埋咧，好多科学嘅研究都话咧，冥想系可以帮助大家情绪稳定。你见大家咧，即系呢段时间啦，情绪都唔系好稳定。有阵时候我上网睇好多片咧，喐啲人喐手喐脚啊，咁样啊，咁样就唔系咁好咯。咁啊，同埋你知啊，农历七月大家成日夜晚黑又会惊啊，经过啲街又喺度叫做拜祭啊，咁祭祀咁样，即系有阵时都会 今日13咯， 系啊系啊，呢两三日都系早啲翻屋企啦。 温馨提提先， 即系我都觉得系啊，你思绪奔流之后，可唔可以俾自己静落嚟咧？即系科学啲咁样谂，就令到自己稳定情绪同埋专注力可以聚焦一啲啦。 如果俾你哋去即系天马行空咁样谂咧，你哋会谂边一方面嘅嘢多啲咧？Vicky， 如果真的要天马行空啊， 有你想咯，你 有我想啊，可能嘢食多啲咯，我估我唔知道啊，可能嘢 食 咯，或者健康啊咁样嘅嘢咯， 健康嗰啲、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咧，我会。由每一日自己去到不断重温每一日自己个工作啊，重温翻自己学过啲乜嘢啊，我谂佢系会创，会系谂一啲以前嘅嘢多啲，即系睇翻自己人生嗰个 story， 会不断喺度睇，睇低下嘅时候咧，可能就好似头先阿 O 所讲，五至十分钟啦。已经唔想睇啦，跟住就可以慢慢令到个人咧就舒服翻。 系啊，希望大家都试试啦。啊，腾空十至到十五分钟到啦，俾大家可以啊，俾个思绪咧，好似万马奔腾咁样咧，寥寥阔阔咁样去奔跑一下啦。 唔知你周围有冇一啲睇起嚟成日好忙嘅人呢？就算做紧嘢，佢都会话自己啊，真系好忙啊，又或者发牢骚话。太忙了，连自己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究竟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成日都话自己好忙嘅人，系想同人讲，公司交俾自己嘅工作堆积如山，系因为自己系公司所期待同埋前途一片光明嘅人才。实际上呢啲人通常只系得把口，中意出风头啫。宣称自己忙到死，可能系哗众取宠，又或者想得到上司或者周遭嘅人嘅好评。喺佢身边做嘢嘅人，可以近距离观察下佢系咪真系咁忙。不过通常面对这些人，他都不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很忙的。这些人通常只会向其他部门或者外界这些完全没办法确认他的工作内容的人说自己很忙。实际上有很多无能的人，一旦面对麻烦的事亦都是会推卸责任。另外有人因为不清楚工作的程序或者方法，就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真的觉得自己很忙。这样的人通常都是不善于安排整合工作，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有效率地使用时间和努力，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做事做得不够好，所以就会累积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就说自己很忙了。其实真正叻的人是会充分掌握自己的工作，他们会思考计划和策略，令到自己的工作有效率地进行，而且还会在期限之内完成，所以不需要强调自己很忙的。如果你身边都有人成日都说自己很忙或者没有时间的话，不如提议他首先要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工作方式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在正统的读心术的学问上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理论都是要去实践和去自己体验的。所以体验意思就是说他们观察要很入微，甚至乎自己也都要亲身感受的。曾经有一个的实验他们是这样做的，就将手指，即是他们两个人，譬如我将手借俾 Vicky 去到观察咁样，然后 Vicky 咧去到观察我只手嘅时候，佢就会将好多 譬如一啲石頭啦，嗰啲石春啊，又或者攞啲好原林海綿啊，各樣嘢咧，就觸碰我唔同嘅手指，去觀察我每一個手，每一隻手指上面每一塊肌肉，佢哋嗰個嘅喐動，再睇埋觀察埋我嗰個嘅叫做面部嘅表情，去到咧做好多呢一類型嘅練習。咁開頭可能你就會覺得都冇乜分別啦咁樣，因為我哋未能夠咧，真係做到觀察入微啊，未能夠做到觀察入微，咁啊變咗咧，我哋喺如果真係要運用呢個讀心術上面咧，譬如電視劇嗰啲就話，佢頭先隻手指尾可能輕輕跳咗一下，代表咗啲咩心理？其實佢哋真係觀察入微到呢一個嘅地步嘅，所以頭先嗰個實驗咧，佢哋練習嘅時候就會將自己嘅手指咧咁樣點樣喐咧，對方咧就會睇得好清楚啊！原來我無名指當俾呢一個海綿喐嘅時候咧，個感覺咧係特別大，而我可能會戚一戚咗一下微嘅，即係代表我呢一方面咧嗰個觸感咧係特別強勁，有好多呢一啲咁嘅訓練，咁令到大家學習點樣為之喺外表上觀人入微啊。咁觀人入微嘅時候，嗰個好處仲可以去到邊咧？就例如可以觀察到對方行路嘅姿勢，嗱、行路嘅姿勢都一樣可以看破好多唔同嘅事情嘅。例如有啲人佢行路嘅時候咧，個腳步聲咧就特別大嘅，就唔講咩鞋啦，即係就咁可能赤腳行路，你都發覺佢咧咚咚聲特別犀利。其實佢呢一類人咧有幾種嘅，咁雖然有啲就話到可能佢個人係比較上粗魯啦，咁啊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都代表咗咧，佢可能係佢嘅誠實方面咧係好強。不過呢一類人我哋仲要睇埋佢好多噶，例如佢大步得嚟，然後係重嘅。有啲佢可能咧係重得嚟，佢細步嘅，所以其實咧係單純睇行路都可以分得出咧好多唔同人嘅特質嘅。 即係我有啲朋友咧，專係咧行到咧腳踭唔到地咁樣咧，好似個感覺咧都似冇咁踏實咁樣。 嚇係啊， 佢係輕佻浮躁咁啊，係咪？ 如果腳踭唔到地嗰啲咧，其實原來都有啲話就係佢做嘢容易叫做虎頭蛇尾。係 咯 係 咯，輕佻浮躁咯。 係啊， 我哋行路好好啊，我哋三個都 係咩？ 係咪啊？ 我唔知啊，我好少觀察你行路，即係起碼腳踏實地咁啦，係咪？你想講係咪？ 有啲叫做專業嘅讀心術嘅朋友咧，去觀察入微啊嘛。佢有陣時見一個人之前咧，佢會望一望，即係有機會，譬如可能入去一啲室内嘅地方都会咧八卦望一望佢嘅鞋底，大家都知啦，鞋底证明一个人佢自己平时行路嘅重心放咗喺边一度噶嘛，咁亦都可以大概咧先了解咗，然后可能再同呢个人相处嘅时候就揾到好多细眉细眼嘅嘢，就更加容易咧已经知道咗呢一个人佢大致上嗰个性格同埋细致上有啲乜嘢癖好嘅，咁然后咧就同佢相处嘅时候就好容易揾到咧佢一啲譬如优点啊、缺点啊，甚至乎讲中一啲佢想讲嘅嘢，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实好多嘅练习咧都系要练啦。下次我再同大家讲下呢啲有啲咩特别嘅可以观察入微，系帮到大家了解一个人啊。 一齐学下呢啲读心术先。 想识过冬情，谁能有无需心的意境，不竟永爱有过反境，遗忘过孤寂，平时肯出击，先有见识。谈情的价值，无情有经历，临场好镇定，离场见本性。谈情的价值，遗忘过孤寂，谁曾变过寂，单身再孤凉是寂。 簡報之前找你這一首的作品，來自 Kelly 陳慧琳的《探情的價值》，現在先聽聽新聞簡報和交通消息，轉頭回來繼續晨光第一線。 愉快感覺來得清晨，發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啊，上個禮拜五美股表現啦，道指有得升啊，升247點啦，標普五百指數咧升29點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升126點啦，港股 ADR 咧咁啊睇翻咧期指啊高水230點啊，估計今日咧應該都可以迎來一個高開。高开嘅格局啊，因为咧即系 A 股嗰方面嘅印花税咧就减一半啦，咁睇下港股呢边会唔会跟一跟啦，咁啊冲起恒指啊吓，呢个亦都系报咗系标题，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噃。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哇，乜咁齐人啊？白山、Vicky 同埋船仔都喺度。 欧哥， 咦，欧哥，纯元楼啦， 系啊，有住客话咧，佢喺楼上嗰户冷气机滴水，嘈到佢成晚都瞓唔到，我咪去印啲通告提醒住户啊，要确保自己嘅冷气机啊唔会有滴水问题咯。 喂，系、啊、表姐，我哋都要检查一下自己嗰啲冷气机啊，骚扰到楼下就唔好啦。 好，一阵 check 下先。 啊，你哋三个咁啱都放假。 今晚翻嘢，晏啲先翻酒店开工啊！ 啊，同埋咧，我读紧嗰个动物护理及治疗课程，后日考试啊嘛，咁我咪攞咗两日假温书咯。 祝你成功先啊吓！白生咧，好少见你唔系着运动衫嘅、啊，今日唔使教班咩？ 我今日咧专登唔安排教班，因为我要陪爹哋复诊啊。 哦，系啊，佢冇事啊嘛。 诶，佢前排咧扭伸条腰，咁啊坐低行路，连瞓低佢都话痛、啊。而家咧就好啲噶啦，咁啊但系应该都要定期复诊一段时间。 哇，白生，好彩你份工够弹性，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好多工咧唔系咁容易俾你请假噶。 船仔，你又啱、啊，好似我哋做保安咁样啊，唔能够突然请假噶嘛。 系啊，好似我翻酒店咁啊，其实请假都难噶，特别系撞正旺季啊，人手唔够嘅话，你都唔会敢随便攞假。 其实我想问，唔舒服可以请病假？预备生 B B 就有产假，咁攞咩假去陪屋企嘅长辈睇医生同埋复诊呢？ 用自己嘅年假咯。之前我妈咪要睇医生，我都系谂住攞年假陪佢去噶，但系我妈咪就觉得咁样咧用啲年假好唔抵啊嘛，点都话唔使我陪佢。结果佢睇医生嗰日啊，我就不断咁样 send message 俾佢，问佢嘅情况啊，咁样咯，搞到话我都唔好放心啊。 哎呀，表姐，你应该揾我帮手啊嘛，我好乐意陪姨妈噶。 你知你姨妈嘅性格噶啦，成日都怕麻烦到人，所以冇乜嘢都系自己搞掂。佢又点会俾我揾你陪佢啊？ 咁又系，姨妈同我妈咪嘅性格都系差唔多，唔讲都知佢哋系两姊妹啦。 如果多啲公司有长者照顾假期，你当日就唔使咁烦恼啦。 长者照顾假期，哦，就是你同白山成日讲嗰啲家庭友善措施嘅其中一项，专系俾员工可以攞假嚟照顾长者。 全中， 我听我啲客讲咧，佢公司有几日有薪假，叫做护老者假期，系以员工嘅父母为主要考虑对象噶噃。咁啊，鼓励员工陪住自己嘅父母睇医生、复诊，唔需要咧动用年假噶。 哇，咁好嘅！如果我公司都有呢一种假，我就唔使烦啦。 表姐，你应该希望你而家间公司快啲增加呢啲咁好嘅家庭友善措施。咁下次如果姨妈要去做身体检查嘅话，你谂都唔使谂就可以攞假陪佢啦。 你啱啊，希望我公司可以快啲有就好啦。 哦，但系咧， 但系船仔唔使但系啦。你系咪想讲呢啲嘅措施好容易俾员工滥用？其实系自己攞咗假去玩啊。 欧哥，点解你会知道我想讲咩噶？你系咪都系咁谂啊？ 真系有人会为咗几日假期而讲大话嘅咩？ 有 树大有枯枝嘛， 系嘅。不过咧，我谂啲员工要攞护老者假期嘅时候，系需要向公司出示翻证明文件嘅，唔系你话去复诊就复诊嘅，点都有张医生纸证明下啦。 咁嘅要求都好合理同埋简单啫。 其实大家出嚟做嘢，基本诚信冇理由冇嘅。公司有呢啲政策，都系想照顾员工嘅唔同家庭需要。员工喺家庭上面少咗顾虑，就可以更加专注喺工作，从而提升生产力啦。而且公司对员工好，人手嘅流失率亦都比较低，咁样先可以加强客户对于公司嘅信心噶嘛。 哇，系，我有啲自己做生意嘅朋友话，如果有员工离职嘅话咧，啲熟客真系会问点解嘅，担心系公司嘅营运有问题。咁所以咧，公司能够留住一批好嘅员工，客户对公司嘅印象都会好好多噶。 同意啊，你哋谂下，如果啊大厦嘅保安三不五时咧都换新人，你哋作为住客都觉得奇怪啦， 唔止觉得奇怪啊，仲会觉得好唔安心添啊！觉得一定系物业管理公司出现咗问题，留唔住啲员工啊！ 要留住员工，除咗薪金之外啊，仲取决于公司会为员工提供啲乜嘢支援，或者咧人事政策等等。 咁当然啦，不过我又谂，系唔系一定要大公司、大企业先可以实施到呢啲家庭友善嘅措施呢？咁如果只系小生意、细公司，有冇空间做到噶？ 我觉得实施家庭友善措施是一间公司会因应员工的不同需要，特别是不同家庭岗位的需要，去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和调整，未必需要很多资源的。这样不论是大公司定还是小公司的老板，都一样可以做得到啦。 听你这样讲，我醒起以前读书那阵做过 part time， 小公司来的咋，连埋老细，全公司可能得十个人左右，但是老板对同事好好的。如果同事临时要早走，又或者迟回去凑小朋友或者照顾家人，老板都没问题的。 表姐，这些就是家庭友善措施咯。 是，我都没留意添。 有时小公司老板做的决定可以有更多弹性，大公司就反而任何事都要跟足规矩去做了。 重点不是公司大小，而是老板啊。 这间公司能不能够成功，当然好看的老板啊。老板做得好，生意就可以越做越大咯。我睇过一篇访问啊，有间公司咧最初只系得十几个员工，咁但系随住公司嘅规模不断扩大，员工嘅数目亦都越嚟越多。咁佢嘅创办人兼营运总监就觉得有需要为员工制定更加全面嘅福利制度，亦都开始实施各类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咁例如有啲乜嘢措施呢？ 佢哋特设父母敬孝金。如果员工在那个月之内没有早退、迟到或者请病假，就可以得到奖金孝敬父母。 有奖金这么好，为什么我公司没有这些措施的？ 如果你公司有这些措施，都不代表你会拿到这些奖金的。保守计算，你平均每个星期迟到一次，那又怎可能会得到这些父母敬孝金呢？ 船仔不得的，出来做事准时很重要的。 欧哥，我都知道，所以呢我上星期日每日都很准时回到公司的。 唔敢上星期呢？ 哎呀哎呀，好啦好啦，唔好讲我啦。嗱，我哋讲緊一啲体恤员工嘅老板会实施唔同嘅措施，希望员工可以好好咁平衡返工作同埋家庭两方面嘅需要。 諗落公司实施呢啲家庭友善措施，对老板同埋员工都系双赢，应该多啲公司实施先至啱。 但系听落又好似系员工赢多啲。如果俾我揾到一间咁好嘅公司啊，我都觉得自己好好彩啊。 Vicky， 互相有关联噶，员工翻工翻得开心，做起嘢上嚟咧就更加落力咯。咁公司嘅生产力同埋效率自然会提升，长远嚟讲咧，亦都有助公司建立咧良好嘅雇主形象。有助吸纳优秀的人才，这样就是双赢。 还有啊，香港劳动市场流失率高，公司如果要留住人才，可以考虑推出一些措施去建立家庭友善的工作环境，帮助员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责任。老板懂得体贴员工，自然就愿意留下为公司效力。除了减少人力资源问题之外，仲可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听完你哋咁讲，我希望香港有更加多公司会实施多元化的家庭友善措施，而我呢？ 而你就可以快啲找到一间实施呢啲措施的宠物诊所。 唔系噶，我都好中意而家间诊所噶，冇谂过转工，所以我希望老板都可以快啲实施呢啲措施，成为家庭友善雇主。 好好好，祝你哋咧个个都心想事成啊！哎呀，够钟巡楼啦，唔同你哋讲住啦，拜拜拜拜， 好，拜拜拜拜。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平时带我啲狗出街嘅时候，佢哋有阵时咧都会咬下马路边嘅叶嘅。通常佢哋食嘅时候，我都会摸一摸、闻一闻、睇一睇，究竟呢一啲系乜嘢叶嚟嘅咧？而多数佢哋食嘅叶摸起上嚟都系鞋湿湿，原来当中有一种系紫苏叶嚟噶。紫苏叶我哋经常都会见到，就好似食日本嘢嗰阵，多数都会用紫苏叶嚟到去分隔唔同嘅鱼生。紫苏叶对于狗狗嚟讲系好好嘅食材，就好似万能嘅草药咁样。而当中佢嘅成分系有好强嘅抗菌作用，可以防止食物中毒。亦都有助于狗狗分泌消化酵素同埋促进佢哋嘅食欲。紫苏叶唔单止我哋人类食咗有用啊，狗狗都一样。所以大家平日都可以喺街市嗰度买啲新鲜嘅紫苏叶俾佢哋，洗干净，然后加落去啲粮入面俾佢哋去食。不过记得俾之前，最好就系上网了解多啲，咁先至系一个精明嘅主人啊嘛。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 虽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 佢名字系唐妹，有呢首作品《明天地图》。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星期一咧就继续请嚟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7:35有咩睇啊？ 今晚7:35继续带俾大家有呢个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咁主持人阿 Becky 李碧琪咧会继续咧带大家游走喺香港嘅一间特色嘅老字号啦，认识一下佢哋咧点样成为香港世一之外咧。个节目名叫做《老店情未了》嘛，咁啊，梗系要听下咧嗰个店里边嗰啲店主同埋佢嘅顾客嗰个情有几咁特别啦 吓。 嗱，咁啊，今晚咧会带大家去到彩虹村嗰度，有一间咧好出名嘅酒家，叫做金碧酒家，佢咧已经开业超过58年噶啦。 哇，老字号啊！ 系啦，老字号之外咧，仍然系座无虚席嘅。你想订台咧，真系未必订得到。咁啊，系啦，咁啊。个节目咧会带大家睇下佢嘅历史啦，咁啊原来佢真系由呢个彩虹村嘅金碧流落城开始，佢就已经喺嗰度营业噶啦，所以叫做金碧酒家。咁啊店主咧系一位叫阮老先生啦，咁佢过咗身之后咧就交咗俾佢嗰啲仔女啊，六兄弟姊妹去营运。咁啊节目咧透过佢哋嘅口嗰度咧回忆翻。佢哋細個喺店裏面點樣運作啦，佢同爸爸之間、兄弟姊妹之間嗰個情誼啦，最緊要啦。佢其實咧有好多老街坊、老食客，同埋好多慕名而去嘅食客嘅，咁啊一齊咧去聽下大家咧點樣咧陪住呢間酒家咧一齊去到經歷呢一段日子啊！ 好啊，阿昌，你中唔中意飲茶噶？ 我中意食嘢，唔止淨係飲茶。 即系中意去茶楼食嘢嘅， 系啊，尤其是咧呢间酒家咧，我听过好多同事介绍过啦，即系好啲同事同我讲咧，即系广播度翻工咧都要专登搭车去到彩虹村嗰度食嘅，咁我真系想回一回佢，咁啊点不知我未试之前咧节目就出街啦，咁我今晚都会睇一睇，做定功课睇有咩好食嘅， 系咯，做定功课之后约埋我咯，好唔好啊？我都未好想食，系咯，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睇《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啦，去到8:00啦，咦，又系大师对谈，今次系讲啲乜嘢咧？ 咁继续啦，两位大师啊，陈伟信同埋李盟两位大师咧，继续同大家讲下中国传统嗰啲诗歌啊。咁随住时间线啦，去到今晚呢一集咧，就讲下隋唐两代嘅一啲诗歌。咁隋唐，唐咧，大家一谂到唐诗 系啦， 冇错啦。中国文学可能大家最耳熟能详嘅都系唐诗啊，随口都噏得出噶啦。嗰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嗰啲啊嘛。咁啊。究竟点解唐诗喺我哋芸芸中国咁多年历史里边咧，文学里边咧系即系大家咁知道咁出名嘅咧？佢成功之处喺边度咧？点解咁兴盛？特别啦，诗歌发展咗咁多个朝代，点解去到唐朝嘅时候先至咁兴盛嘅咧？嗱，今晚两位大师会同大家讲下。另外啦，即系原来咧呢个唐诗咧，即系佢发展咗好多特别嘅诗嘅一个风格出嚟。咁啊。嗰、那個風格咧係隨住佢哋唐朝咧，佢哋分開上半節同下半節咧，嗰個社會同埋經濟上面咧唔同咧，嗰、那個詩歌個風格都有唔同嘅喎，原來即係好關到佢哋嗰個世界發生緊嘅事嘅，因為詩歌係愛嚟記錄佢哋嘅感情生活嘅嘛。咁啊，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會睇下咧，佢哋原來唐朝咧係用詩去到。考官嘅，究竟当中佢哋点样搞嘅咧？今晚8:00大师对谈，大家一齐认识一下。 啊，我觉得最特别咧，系我知道佢会讲譬如隋炀帝啦，或者武则天嘅诗。因为我咧，如果我平时睇唐诗，我都系睇即系最出名嘅君主，可能系李煜啊，即系咩虞美人嗰啲。我唔知道原来武则天或者系隋炀帝写诗都系厉害嘅。 系啊，流传到今日添噶。 系啦， 想认识多啲真系要睇一睇。 系啦，咁去到10:30啦，今次又系睇乜嘢咧？ 咁啊，继续带俾大家维克托的极限清单。咁啊，如果有印象，上个星期睇过嘅朋友咧，大概知道维克托是谁啊？维克托咧即系叫 Victor 啦 ，Victor 咧佢话说啦，佢之前咧有一个严重嘅肺病，严重到佢就嚟死噶啦。佢觉得自己应该都系就嚟死。佢喺病床咧奄奄一息嗰阵时咧，随手咧写咗一个清单。叫做極限清單，就係話如果咧佢許咗個願，如果我真係今次唔死得嘅話咧，我有力出翻嚟嘅咧，我就要一一完成呢個清單上面所有嘅嘢。咁啊， 真係好好彩啦，佢唔死得。如果唔係點樣拍呢個節目呢？ 啱啦。 咁但係呢，睇返佢嗰張清單呢，每一項都係坑嘢嚟嘅。咁今集呢就是、其中一樣啦，佢要成為一個跳傘員，要做跳降落傘嘅一件事啊。咁但係原來佢有畏高症㗎。 哦，畏高。 一個畏高嘅人喺飛機嗰度跳傘跳落嚟。咁當然啦，唔係即係憑空咁樣就做得到㗎嘛，佢畏高㗎嘛，佢擒高啲都驚㗎嘛，咁佢需要特訓。咁節目呢會帶大家睇下佢特訓過程。佢呢個特訓過程都好有趣嘅。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樣嘢叫做飛躍道，呢、這個飛躍道呢、這個極限運動啊，即係喺嗰啲屋頂嗰度咧跳嚟跳去啊，跑啊咁樣。 哦，即係好似Spiderman 咁樣係嘛？ 冇錯，但係即係蜘蛛俠係一個電影虛構嘅英雄啦，但係真係一個極限運動，真係可以喺大廈屋頂嗰度跳嚟跳去啊！ 佢唔係走去做啊嘛？ 冇錯啊，咁佢首先咧即係由。嗱，呢個係佢嘅初階嚟嘅啫，佢先係學習呢個飛躍道，佢跟咗呢個飛躍道嘅世界冠軍去學喺屋頂嗰度咧跳飛躍道之外咧，佢另外啦，佢亦都去到一個大峽谷嘅一個峽谷嗰度咧，跟呢個法國攀山隊嘅前隊員咧，嘗試咧喺呢個350尺高空嘅懸崖上面。跌揼一張吊床喺嗰度瞓一晚， 唔係啊嘛， 係啦，唔知道大家想唔想像到啊？喺一個垂直嘅岩壁嗰度咧，打橫揼一張吊床喺度，半天吊瞓一晚，咁係一個好 我做唔到 嘅 事，係啦，做唔到，做唔到， 做唔到，但係好好睇嘅，今晚大家睇下。另外都未完，佢仲要咧去學游繩啦。咁啊，搞完一大輪之後咧，佢終於咧就上一架飛機，上咗4000尺嘅高空，準備跳落去啦。究竟阿 Victor 做唔做得到呢？想知道嘅朋友呢，今晚10:30要睇下呢个维克托的极限清单啊。 呢个真係要睇，尤其是啱阿 O 啊。阿 O 有位高啊，你知唔知啊？ 哦，但阿 O 系咪想做呢啲事？ 唔系。 鼓励佢，鼓励佢。 係我会推介佢睇完呢一个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之后试下克服自己嘅位高症啊。好，今日讲住咁多先啊，听日继续同你讲过啦。拜拜阿昌。 拜拜。 唔该晒船仔，唔该晒阿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大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梁美仪表示，日方将核污水稀释后排放不应该见到超标情况，但他关注日方只是检测穿很多放射性物质会依附悬浮粒子进入海底沉积物，如果要监测更清楚，应该检测穿以外的辐射物质和沉积物才能够做全面检讨。梁美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时处理系统较新，效能相对好，但他担心当长远运作会否有劳损、基建故障和人为错误等。身兼食物及环境卫生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梁美仪又关注日方数据的可信性，因为现时只是日方做调查，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入场做检测，两边数据吻合的话，才会令人有多些信心。警方今年上半年接获24宗网上交友性侵案，受害人报称是学生，年纪最小的是一名9岁女童。网购骗案、裸聊勒索和援交骗案就分别有14%至22%受害人是学生。警方说中学生开始有零用钱，交易成为不法分子目标，骗徒亦会勒索他们的家长。警方的调查又发现60%受访中小学生有玩网络游戏习惯，部分人曾经被要求和陌生人外出见面，甚至拍摄私密照片。荃湾众安街发生斩人案，一名货车司机受伤，送去仁济医院治理。现场是众安街恒生银行对开，事发在早上近8:30。 警方话一架私家车驶至上址，有三名男子跳出，其中一人持刀袭击喺附近嘅一名货车司机，事主脚部受伤送院，三名疑凶逃去，警方正调查案件。由于强风关系，日本第三度押后月球探测器嘅发射计划。三菱重工业话，原定从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的 H2A 火箭将延期发射。火箭搭载有月球追击手之称的探测器，原定本港时间今早升空，在发射前不够半小时叫停。共同社报道，发射地点刮起强风。升空计划中还有一枚用于探测宇宙演化的 X 射线成像卫星。这枚研究卫星是日本和美国太空总署及欧洲太空总署合作研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0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00点，升454点，成交金额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5点，升1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5点，升3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0元，升10元；美团136.4，升4.2；港交所304.2，升16.6；友邦保险69.4，升1.75；阿里巴巴89.95，升2.45；中信证券17.24，升1.14；中国平安46.35，升0.9。比亚迪股份229.2，升5.6；小鹏汽车72.35，升7.3；盈富基金18.94，升咗4.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46.55，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9。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096点，升472点。港金报17920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09美元。卖出191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场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的快线就有坏车阻路，经过都要特别小心。另外，东隧是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大家驶过东隧收费广场的时候是无需停车或者是慢驶。现时东隧去港岛方向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左转落渣华道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而至于反方向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繁忙，龙尾去到兴田村。仲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彩虹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繁忙，龙尾去到科学园。仲有上水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要小心。另外是封路情况，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咁经过请你小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会喺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喺科学考试入面咧，有一条咁嘅题目啊，是列举啊造成即系森林被破坏嘅原因。小明写咗三个字，攞咗满分，你估下写咗啲乜嘢？ 大火 三个字，我知道。 是人为的，人为的。 咦，你是病多啲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39岁来自苏格兰的电子音乐鬼才 Calvin Harris 绝对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今次再度同 Sam Smith 合作，有这首新歌 Desire。人的欲望就是无穷无尽的，得一想二。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唱到大家的心声啊？然都是一贯 Kevin Harris 拿手的电子舞曲的风格，本周连跳七级成为榜的第三位。 Kevin Harris Sam Smith Desir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神光 Morning Call， 哇， 今日咧继续行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啊早上嘅11:30 又 extend 咯， 系啊，咁啊有啲会所啲泳池都唔开， 唔开啦， 所以你话想游个靓水， 唔好啦。 争啲啦， 安全第一，嘣嘣声，大家揾位匿啊要。 系啊系啊，不过呢几日都系啦，即系叫暑假嘅尾巴啦，有阵时啲家长都好好嘅，咁啊啲知道啲阿仔阿女咧就9月1日开学咧，就请几日假，咁陪下佢哋游山玩水咁样咯。不过要睇下天气嘅情况啊 ，VR 游山玩水咯，游 得啫， 系咪？而家好多游戏咧，其实佢哋本身都系需要啲体力劳动嘅。咁如果你话出边即系风大雨大或者天气都唔稳定嘅，咁啊不如留翻喺屋企 VR 咁咗佢算咯， 留翻室内啊，啱数跌啦吓，咁啊室内晨光 morning call 都可以喎。 系啊，冇错啊，今日咧我哋就有空中点唱，咁首先咧就系有呢个 Dr. DK 啊，咁佢咧就系想点唱俾当时节目嘅各位主持人。 哦，即系晨光第一线， 系啊， 多谢。 仲有当时听紧嘅听众， 哦，即系听众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 系啦。以及咧系 Dr. DK 咧稍后通知嘅各位有缘人，咁，希望大家咧听到咧都会开心中意嘅。 诶， 系啊， 我哋系有缘人，诶，真系好啊！我哋系有缘人啊，开心开心。好啦，跟住咧亦都有阿 Bruce， 咁啊佢咧就俾阿得意妹同埋女王嘅，咁啊净系讲咗个 message 啦，就话喂，永远支持住你哋 ，love you forever， 正。 跟住就有阿红点俾红谷嘅，咁咧佢就话谷妹，多谢你为我付出啊，就系咁啦。 噔噔，多谢你啊，红哥，谷妹，红哥，谷妹，红哥， 究竟付出咗啲乜嘢啦？好想知道啊！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系 Annie Eve 就想咧点唱俾老公 Eddie 嘅，咁就话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入伍。更享受人生，学业同埋侍奉咧都系得蒙主嘅祝福。爱你嘅老婆宝珍啊， 宝珍啊， 宝珍啊，到最后咧就系刘爸爸咧就点俾邦邦捞同埋 Anson 捞嘅，咁就话 邦邦捞个名都好响， 系啊， 系啊，邦邦过嚟，邦邦， 系啊， 仲有 Anson 捞， 佢雷暴警告都会出动我哋，邦邦， 邦邦声吓， 就话咧祝佢哋咧喺8月19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嘅，过 咗，哎呀，好想知道佢点庆祝噶， 佢系 话补 足噶， 系啦，补足噶，所以话想知道佢哋点庆祝咯，生日。就一年就一次，人人有份嘅。咁如果大家知道身边都有朋友生日嘅话咧，咁啊都可以即系同佢送上一个祝福。诶，而家有机会喎， 系啦， 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渠道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个官方网站嗰度咧有呢个香港电台空中点唱。咁啊，头先咧收音机旁边你可能听到啊，做咩你哋会读点唱嘅？咁啊，平时呢个环节唔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咩？咁啊，因为咧都要输出翻啲官方嘅点。演唱嘅内容啦，咁样咁啊， 95年啦， 系啦，广播95年，咁大家可以上到网站啊，港台网站嗰度咧，了解更多。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同主持人可以互动下咧，1872388，依家可以打个电话嚟咧，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预约。 系啦，我哋都派咗咧晨光第一线嘅得意妹， 系啦， 就系阿 Vicky 啦，咁佢咧就会听大家嘅电话噶啦，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快啲打电话上嚟啦。 好，今个早上咧带嚟呢首作品啊，好甜噶，听下。 说有许多恋爱，没有结果却胜伤心，这感慨令我都刻意避开，是我不敢相信真爱，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竟令我再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成帝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 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这般欣赏我，谁也说不上你一般清楚我，问我可需要什么，愿你终生交托给我，让我一生好好把你照料，请让我体恤你需要，全部热爱从来没缺少。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成灰烧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及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其实我知道是可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哋头先咧就提过一味餸，都令到我就真系食指大动， 系咪啊？ 呕都话听到嗰啲吞口水声嗰个咧， 姜葱屈蚝系咪？ 姜葱蚝啊，姜葱蚝咧真系有啲朋友咧，如果煮嘅时候咧，发觉哇，煮下煮下初头谂住买啲大只啲嘅蚝啦，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嘅。啲蚝咧越煮越细只噶， 系啊， 会缩水噶。咁啊，其实姜葱蚝咧都可以煮到咧，啲蚝就唔会缩水嘅。咁啊，好简单。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好啦，咁如果你想整呢个叫姜葱蚝嘅话咧，咁啊，大家就梗系要准备啲材料啦。最主要嘅材料系乜嘢啊？就梗系蚝啦。姜葱蚝仲有咩材料系重要噶？ 姜 同埋葱，冇错啦。 佢依家买葱都好贵啊，其实即系有阵时咧，你买菜嘅时候叫姐姐搭棵葱咧，有啲就继续肯搭俾你啦。有一啲咧，你想要多少少咧，佢都唔俾啊。 系啊，要你俾得两蚊噶啦。 系啊，两蚊都唔得啊！我试过斋买葱，我买十几廿蚊。 哇！ 啊、我嗰边买餸真系比较贵啲， 贵好多、 啊啊， 十几廿蚊。 姜咧，嗱，你有冇试过买好多姜啊？我试过咧、 啊， 买80蚊姜咧， 80蚊姜， 其实都几嚿嘅，系啊，我嚟整姜蓉啊，喺屋企。 你 嗰 姜好劲啊！ 佢冇喎，咁佢咪话有分两种，有啲贵啲，有啲平啲咯。咁、 哦、 但系平啲嗰啲又唔见平好多，咁你最后咪买咗贵啲嗰啲咯。 咁你嗰度真系买餸好贵 啊，真系好贵啊，搞唔掂啊。 系啦，咁啊要蚝啦，咁啊姜就少许，咁啊葱咧就三棵。不过我就好中意食葱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就通常买菜或者买咩嘅时候咧，就同阿士立婆咧就单眼单。跟住佢咧就醒到，系啊，电人唔使本噶嘛，但系我有嘢攞， 但系只眼 生会不会眼眉调啊？你以为？ 唔会，唔会 嘅。佢会问你：先生，你只眼冇事啊？ 不过咧， 食多啲补菜、菠菜啦，补眼睛啊。 好多好多嗰啲街市姐姐都很好嘅。有阵时见到我嘅时候就：哎呀，哥仔，做咩今日又唔买咩菜啊？咁我就要成日解释俾佢听啊，因为咧，我最近就换咗工人姐姐，咁佢就唔煮之前嗰啲噶啦。咁而家有啲新嘅菜，咁佢咧，佢哋都好嘅，有阵时都好记得我通常买咩菜啊。好啦，咁啊讲翻啲即系题外话讲完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姜啦，同埋呢个葱啦，同埋呢一个蚝要准备之外啦，仲可以准备一啲干葱嘅，咁啊有一粒啦咁样。咁同埋咧，大家都可以准备埋一啲嘅叫材料，就系譬如蚝油啊、生粉呢啲都系必要噶啦。咁啊少少酒都可以调下味嘅。咁但系嗰个关键咧就喺呢一个嘅煮法上面啦。咁啊首先咧就用呢个少许嘅盐啦，加埋呢个生粉喺呢个蚝上边啦，咁啊轻轻。记住要帮佢做啲好温柔嘅 massage。 哦。 係啦，跟住呢就好少嘅水。咁其实有陣时出面如果厨房就鍾意啤水啦。咁、但係如果你就算啤水呢，你都开到个水喉好细。咁就慢慢流，如果唔会冲烂嗰隻蚝呢就。 好脆弱。 好脆弱㗎。同好多人心灵都一样，系脆弱嘅， 脆弱， 所以我哋要特别加固佢。好啦，咁我哋就要保护只蚝啦，咁啊攞啲水冲下佢，跟住咧又攞浸一浸佢，咁啊反复清洗咗一两次之后咧，你就发觉咧只蚝就已经好靓身啦，系一只靓嘅蚝啦，已经变咗。好啦，跟住你就要准备定一盆水。蛊惑嘅人类咧就将只蚝放落个水入边啊，蚝啊估唔到我哋会将佢加热、哦。 系啦，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将佢加热，咁但系咧。加熱我哋都好温柔嘅，我哋就加呢用細火就得啦。咁啊輕輕咁樣烚佢大概20秒啦，跟住就撈翻上嚟，就而家印翻乾佢先。好啦，咁啊呢一個嘅關鍵咧就開始嚟啦。咁我哋就要喺呢一個已經備用咗嘅蚝身上面咧，再揾下啲譬如嗰啲粟粉啊、生粉嗰啲啦，跟住咧就放入呢一個嘅油嗰度個 pan 嗰度啦。咁啊細火叫做細火，輕輕煎，因為佢咁温柔嘅表面啦，咁柔軟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輕輕去做，同埋咧。记住密啲饭，如果唔系佢一耐嘅时候咧，啊佢同嗰个 pan 做咗朋友咧，就永不分离，我哋就惨啦，系啦，我哋就真系惨啦，到时，好啦，咁我哋咧就即系尽量多啲反佢啦，咁啊，然后反完佢之后咧，跟住佢就会慢慢呈现咗一个金黄色啦，跟住又可以咧拎出嚟就备用，咁有啲朋友就觉得，哎呀会唔会太多油啊？咁如果你好驚嘅，你又攞啲廚房紙又再印一印佢啦，咁樣好啦，咁又備用咗噶咯，備用咗之後，跟住你就要將呢個葱啦，同埋呢個譬如葱，你都可以設計啲譬如白色部分同埋綠色部分咧，可以將佢分開咁樣。咁亦都要準備埋一啲譬如大紅椒啊，咁啊呢啲葱咧，有啲朋友中意將佢切絲啦咁樣。咁啊薑啊或者一啲少少菇咧，都可以將佢切成一啲小片嘅。咁另外咧就再起多個起多個叫 pan 仔啦，咁你就可以將呢一個葱咧白色嘅部分先喺嗰度咧就炒一炒佢，跟住就再落呢個薑片，就再落啲乾葱，然後咧就已經會聞到啲一陣陣嘅香味噶啦。好啦，咁頭先就話準備咗啲包片或者紅椒絲噶嘛，咁當佢炒香咗嗰個 pan 之後咧，或者鍋啦，咁你就再可以揼埋呢啲嘅紅椒絲啊，同埋少少菇上去嘅。咁然後咧就再將另外一半嗰個嘅綠色嗰啲葱咧就揼埋落去炒咁樣。好啦。好啦，咁亦都要落埋呢一个蚝咯，咁转呢个中大火就快炒先，炒完一轮咧就即刻又收一收火，就将呢一个嘅蚝油呢个时候咧就加落去。 哦，呢、這个都就咁听到嚟小白呢一个位啦、啊，我觉得都几复杂，即 多步骤。 系啊，唔太容易， 因 为 你唔要佢、 這個， 你唔要佢缩啊嘛。 系啊， 如果唔系佢就即系无啦，变咗你亲戚变咗三叔四叔咁，你哇缩到好细嚿咧，咁你食就嘥咗。你谂住买大大只， 系咯系咯。 变咗恩妹咁，你几阴功咧？ 所以我一路听咧，逐个 step 咁样咧，依家都差唔多去到第九、第十个 step 啊。 系， 即系平时小白嗰啲通常 简 单个 step 可以搞得掂。 系啦，因为头先自己啊多口啦，佢讲呢个姜葱蚝，搞到忍唔住啊。 一路听咧， 我就觉得佢蛊惑想讲俾我听嘅。 我想你整， 系 你整嗰啲应该简单啲咯。小白嗰个好似复杂啲。 如果佢整嗰啲会缩嗰啲咧，就叫佢买定一个人头咁大嗰啲蚝，咁啊等佢慢慢缩，都系好大只啊， 都未 手掌咁。 都未赚走落去，都未去到赚走呢个 step。 而家就系赚走啦，要 系咯。 咁你落埋呢个蚝油之后，就赚埋啲酒上去。一赚走嘅时候，熄火。咁啊，等佢咧就慢慢系，因为你砂煲上碟啊嘛，啵啵啵啵啵咁喺入边咧热住。哇，跟住摆喺上台嘅时候，你唔开个盖啊，嗰阵香味都飘晒出嚟啦。 正啊，谂都即觉得正啊，试试整整佢啦。 我的享乐时代。 大家咧，即系小白啊，我啊，都系比较中意煮嘢食嘅。咁点解有啲人会中意煮嘢食呢？原来都有原因噶、哦。咁、但系唔讲 中意食。 除咗之除除 中意洗碗， 除此之外啦，咁但系我最近咧，因为真系揸多咗车啦，我就好中意，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我好中意揸车咧就唔听音乐 哦， 然后咧 好好啊，要赞啊呢、這个 系点解？ 即系如果人喺度啵啵你，你都听到嘛？ 哦，系啊，系好专心咁样去揸车，我又觉得哇。好舒服，好放松，我觉得好享受、啊 我冇你咁专心、啊，因为我揸车一定听风骚快活人嘅， 系啊， 系啊， 系。除此之外啦，因为我呢啲新手咧，好惊俾其他嘢骚扰，咁、所以咧就乜都唔播嘅。 咁啊系嘅，因为 Michael 啊、阿瑞姐 啊、 小强哥成日太好笑 啊， 系 啊， 即系 时咧 一笑就一 冇留意， 太 唔过意 扭咗，入咗神啦，入咗神啦，入咗神一路想听哦， 系啦、 啊。咁我几建议系。咩咧？拍低架车， 慢慢听， 慢慢听，系咪啊 ？Michael 哥， 神哥开始听，一路听晒，所有节目都咁好听， 系啊系。 咁你要长拍喺度，唔揸得车。 即系有时咧，我都系 全职听众系嘛 ，Michael。 原先咧十点零钟咧，我都一路听 Michael 嗰个节目，听到咧唔记得咧扭去隔篱台听下人哋啲财经讲乜嘢，要知道 你咪系财经咯。 唔系，今日大 升啦， 系啦， 今日又 今日大升， 心情应该好好啊。 好好，你唔叫我唔系好讲嘢咩？系啊，唔好讲嘢，我哋要做下啲操作噶嘛，系咪先？ 多一架名贵跑车。 冇，梗系冇啦。诶、哎，讲翻你揸车先啦， 真系。 啊 ，Vicky， 讲翻你嗰个揸车乐趣先。 又要换楼啦，个车房唔够大啦。 系啊，俾人打到个头有个瘤出现咗啊！ 得翻分零钟就唔好意思。 嗱，唔紧要，其实我最想分享就系，当我哋专注做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唔好以为会令到个人好绷紧啊，会好紧张。其实原来专注做一样嘢咧，系能够令我哋放松嘅，即系好似我哋今朝都有讲啊，冥想，我哋专注做一样嘢，其实能够令我哋放松嘅。好似有啲人会做瑜伽，好似有啲人好中意煮嘢食。原来当佢好投入做紧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个心情咧，你以为好似好多步骤啊，煮饭系咪？有好多嘢要预备啊，但系其实喺个过程当中咧，原来我哋系能够放松。 哦，咁如果佢好专注咁紧张，咁点算啊？ 点样专注紧？我诶，唔系，都可能系嘅。你完咗嗰件事，你咪会放松到咯， 系 咪？即系当我哋有阵时做 show 啊，你会好紧张，系咪？咁但系一完咗，你成个人放松咗嘅， 系 啊，啱啱先？ 啱啱啊！ 咁啊，寓工作于娱乐啦，唔怪之有啲的士司机咧。都揸车嘅时候都好放松嘅，我见佢都系唱晒歌咁样啊，食晒香口胶咁样，好放松嘅，好 relax。 所以大家就不妨揾一样自己喜欢嘅，就专注做一样嘢，然后就好好放松啦。